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节目。今日为大家主持嘅系高福慧同埋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大家好。 林志恩，我哋第一个钟头咧，想同各位听众咧讲下一宗发生喺几年前嘅案件啦。咁、其实咧，当时咧就系2019年嘅10月21日啦，就系、一个寒冷嘅冬至嘅前夕嚟嘅。当时咧，呢、个康文署就联同警方咧，去到深水埗嘅通州街公园咧，进行一个联合嘅行动。咁嗰个咧就系话系一个灭罪嘅扫荡行动。在行动之中呢、有一些无家者的财物就被清走了，其后呢在3日之内就更加被丢弃、于是呢就引发到有14名的无家者是先后入禀了小额钱债处呢去到索偿。为什么今天拿回这宗新闻来跟大家讲呢？是因为这宗申索的案件昨天就终于审结了，结果呢是裁定申索的一方呢即是无家者一方是胜诉、这个裁判官呢就下令康文署咧，系需要向每名嘅申索者象征式咁样去赔款100元。至于讼费方面咧，就系、由双方咧各自承担。 咁、我谂呢一个案件咧，其实都有一个象征性嘅意义啦。因为过去我哋都比较少听到咧，即系真系有啲无家者系入禀去索偿，而系成功踏入一个即系审讯嘅程序嘅。咁不过我亦都留意到啦，即系帮佢哋嘅组织啦、社协嘅干事咧，即系吴卫东咧，佢都形容咧今次嗰、赔偿是一个公义的彰显的，因为始终都有一个象征式的索偿，但他就形容是一个迟来的公义，因为这宗案始终历时了一段时间，都1年9个月了。而且我都留意到有些日本的无家者其实就已经在个过程里面离世了，有一些是老弱人士，而且他们被人丢弃了的物品有一些可能都不 是你说用钱去赔偿就解决到的，有一些可能是他们一些很珍贵的自己一啲私人物品啦，今次冇办法喺一个司法程序嗰度索偿到。咁而咧呢一个案件，即系个裁决本身，我哋当然会关注佢嗰个内容啦。但系当然另一个更加阔嘅角度睇咧，就系、其实即系无家者佢本身系一个社会问题啦。咁譬如啦，就系、其中一个问题就系点解我哋会见到即系无家者个数目好似呢几年越嚟越多咁样咧？因为我哋头先提到咧，其实社协咧佢都有做过一个统计咧，就系2014年咧有780个无家者咧，其实去到上年已經翻倍了。咁喺疫情嘅情況之下，其實呢啲無家者都會面對一啲額外嘅問題啦。咁同埋咧，其實亦都嗰個無家者嘅設施咧，譬如佢哋嘅宿舍啊，嗰、個數目亦都追唔上嗰個無家者增長嘅數目噶。咁所以呢個本身都除咗係一個法庭案件之外咧，都係一個社會問題嚟嘅。 冇錯，嗱呢一單新聞咧可以傾嘅地方就好闊嘅，咁無論咧你係想講一講今次你對於判決嘅內容有啲咩睇法啦，譬如我哋頭先提到象徵式賠款100元，有人認為咧只係一個遲嚟嘅公義啦，都唔能夠咧真係抵償到呢啲無家者嘅財物損失，你點睇咧？或者係今次即係康文署喺清場行動入邊嘅一啲細節，你又有冇睇法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當然。如果你想讲下即系就住无家者嘅呢一个问题，喺整体嘅政策上面有冇啲咩不足嘅地方，或者系你有啲咩意见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咁林志恩，不如我哋咧先集中咧倾下今次个案情啦。 好， 其实有几点咧都值得大家留意嘅。嗱，喺法庭上面，其中一个大家会争拗嘅重点咧，就系到底啊今次呢一个康文署同埋警方喺行动之前咧，有冇通知一班嘅无家者咧咁？其实咧喺审讯嘅时候咧，通州街嘅公园经理咧曾经就作供话，呢一啲大型嘅清洁行动或者清洗行动咧，过去咧公园每季咧都会做2至3次嘅。咁啊，每一次咧，其实佢哋都会采取一个措施咧，就系事前咧就张贴公告，就等啲无家者咧有时间咧收拾起佢哋嘅物品。咁但系咧见到前年嘅呢一个联合行动咧，佢哋就冇好似之前咁样样咧去张贴公告，又劝喻呢一啲嘅无家者去收拾物品，去到正式清场咧，佢形容咧系大概只系20至30分钟。咁系当中嘅历时咧，其实咧系有好多嘅 毛家姐咧其實係不在場嘅，咁所以變咗咧佢哋被清走物品嘅時候咧，係嚟唔切咧係當場咧叫做執走翻嗰個物品，咁呢個就成為成個案件大家爭拗嘅地方之一啦。第二個爭拗點咧就係、叫做一個非自愿嘅托管者責任啊，咁啊由於咧處方決定去清走物品啦，咁所以咧喺個過程入邊佢哋點樣樣去到處理呢一啲物品，有冇俾足夠嘅時間同埋機會啲無家者去到認領翻自己嘅財物咧，就成為咗咧今次案件入邊另一個關鍵。嗱，處方嘅講法咧就係話嗱，我哋咧係有俾足夠時間㗎，我哋咧就將呢啲嘅財物咧保管咗三日先至咧係去棄置。咁但係咧見到裁判官咧就認為其實咧佢哋咧只係將啲無家者嘅物品咧放滿咗喺十二架平時咧我哋見到用嚟運垃圾嗰啲即係綠色好即係好大架，可能有一米深嗰啲手推車入邊，咁並且咧係冇分類啦，亦都冇記錄或者係影相，形容咧個現場咧係亂成一團啊！咁所以咧一啲就算有心去到現場去認領物品嘅人士咧，只係能夠毫無頭緒咁樣去亂咁揾。部分咧由於更加係老弱傷殘啊，要即係例如係坐輪椅嘅，你要佢哋咧將成個身咧去探入嗰個一米深嘅垃圾車入邊去到揾咧，其實係強人所難。咁系由于呢两点咧，一个裁判官都认为咧，处方咧系冇负好咧呢一个非自愿托管者嘅责任。冇林志恩， 系咁，同埋咧呢度亦都延伸咗另一点，我哋可以讨论咧，就系头先高福话你提嗰、那个即系象征式赔偿100万，因为咧小额钱债审裁处咧，其实佢嗰个判词入边咧亦都讲到一点咧，就系话佢考虑咗咧，即系索偿人咧提出个索偿物品咧，佢冇一个单据等等嘅佐证，咁所以其实咧好难去判断啊，即系到底应该要俾几多钱去做个索偿额，咁所以最终咧就只系信纳咗咧，即系各个索偿人咧就损失一啲寝具，就康文署咧就象征式去赔偿100蚊嘅。咁可能呢个咧亦都同头先你所讲啦，即系话即系康文署去清理嗰啲物品嘅时候咧，佢冇做一个简单嘅记录或者分类有关，咁所以变咗要去做索偿嘅时候咧，可能即系嗰个无家者就好难去清晰咁样去讲翻究竟佢唔见咗啲乜嘢，亦都冇一个即系确实嘅证据。 咁而呢一樣嘢咧，亦都係即係導致今次只係得一個象徵式嘅賠款啦。嗱，不過我哋咧睇翻其實之前啲報道入邊咧，除咗有阿林志恩你講到話有啲遺失咗嘅物品咧，其實唔係一個金錢價值可以去衡量嘅。譬如有新殺人咧，佢係即係被丟棄咗，可能係過世親人嘅相簿，係啊，咁呢啲係即係好有紀念價值嘅物品啦。亦都有一啲無家者咧係自稱咧係被丟棄嘅物品入邊咧，其實係有現金嘅。咁所以你話即係100蚊嘅賠償額係唔係足以去即係抵償佢哋嗰個財物嘅損失咧？咁其實呢一個嘅判決咧，可能都真係好似裁判官咁樣講啦，都真係只係一個象徵式嘅啫。嗱，好啦，我哋同大家解構咗個案情嘅咁多個部分。如果有意見咧，打電話嚟1872311，我哋先休息一陣，轉頭咧請嚟一路有協助呢一班無家者嘅社工同我哋一齊傾下。 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成员家庭医生林永和， 按翻一啲外国嘅资料 ，Omicron 再感染咧都系一个担心嚟嘅。Covid 好翻，影唔影响打针咧？咁其实同一个未中过嘅人都系一样咁评估啦。如果你身体冇一啲急住一定要即刻医咗先嘅，都系可以按时咧就打针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特别假期关心你， 教学有心人主持钟杰良、何玉芬博士请嚟香港赛马会慈善事务部主管梁淑仪。 小朋友有呢个特别假期嘅时候，可以系一齐去做一啲咩嘢？我哋就好快咁样样去启动咗呢个动脑动身松一松啦。等初小啦，同埋高小同学仔咧，佢哋都可以好开心咁样样去学习同埋去玩啦。 逢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教学有心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傾緊嘅咧就係有一班嘅無家者咧係入品咗小額錢債處咧去到索償，咁而有關嘅案件咧喺琴日已經審結嘅事件啦。如果有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直協助呢一班無家者嘅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吳偉東喺度。吳偉東你好。 你好。 吳偉東啊，係其實咧就住今次嘅裁決咧，我哋頭先都已經即係講解咗個判詞嘅部分啦。咁當中咧，其實康文署咧只係需要向一啲嘅呢啲嘅無家者係象徵式咁樣咧賠款$100。其實無家者對於今次嘅裁決有啲咩睇法咧？特別係我哋知道啦，當初入品嘅人士入邊咧，而家有一啲已經失聯啦，亦都有啲已經係過身啦。佢哋對於嗰個判決係一嚟咁遲啦，二嚟出現呢個結果，其實會唔會有遺憾啊？ 咁樣講成件事，我哋覺得個結論當然係一個遲來嘅公義啦。起碼法官都還咗，留咗一個公道咧，就係成個過程裏面咧，法官指得好清楚咧，就係康文署做錯咗五樣嘢咧，就導致呢個係一個雖然佢哋作為一個非自愿嘅託管人咧，但係佢哋係冇一個合理謹慎嘅態度去託管住無家姐，即係話有三日時間保管。咁除了的公義之餘咧，你話$100露宿者滿唔滿意咧？當然係極為不滿嘅。不過即係我哋見到件事發生到而家咧，其實就冇康文署職員去解話，就係佢承唔承認法官指出佢哋嘅做嘢嘅疏忽或者失責咧咁樣。咁我呢、這個比較可惜，我哋未見到啦。咁啊第一件事法官個判決就話$100象徵式嘅賠償，咁係for藏寶被借。其實大家都明白$100你買個床褥都要三折床褥啊，我哋喺新加坡夾價呢都去到$220嘅，其實係做唔到嗰、那個即係象徵式嗰個意義啊，即係亦都即係法官講啦，即係申索人就自己去舉證啦，咁其實大家希望了解一件事，就係、是、當我哋屋企嘅物品係俾政府人員係清走咗，其實我哋屋企都唔會自己去影低，譬如我哋擺現金係幾多，或者床、衫褲鞋襪有幾多件，我哋唔會為呢件事影相或者留單據噶嘛。因為我哋唔會假設政府嘅執法人員係突然之間嚟抌咗我嘅個人物品，而私有產權喺香港係都有幾十年嘅歷史啦，咁冇理由會假設緊政府咁樣嘅侵權行為係會發生噶嘛。 我哋过去咧，其实比较少听到真系有无家者系透过一个司法程序去做索偿啦。咁但我哋都知道咧，即系一啲无家者俾人清走家当个事件，应该唔会系第一次喺呢个社会上面发生。我想问一下咧，即系过去其实啲无家者唔愿意透过司法程序去做索偿咧，那个原因系喺边度？ 其实2012年就通州街天桥底啦，2015年就系油麻地晴明街隧道啦。都發生過兩次類似事件，由食環署加警方係將露宿嘅嘢抌咗啦。咁當時其實我係透過司法程序咧，法官係勸喻政府部門係庭外和解嘅。而最後咧，2012年係每個露宿者咧係賠咗$2,000，而到2015年咧係大概係佢哋殺償金額嘅1/3嘅。咁當然前兩次都冇經過法庭嘅審議啦。咁今次係正式地經過咗法律嘅程序去審議，究竟露宿者有冇被侵權咧？咁法官都指得好清楚啦。咁你話有啲人冇告都係真嘅，即係喺以往裏面咧，大概一半人咧係不願意透過法律訴訟去控告政府嘅。其實點解咧？因為露宿咧，其實當中都有超過一半人咧係會同屋企人做聯絡嘅，但係佢哋就唔想佢個屋企人係或者影響到屋企人係。令到親戚朋友可能知道，可能呢個朋友係露宿嘅咁樣。咁所以我哋以往經驗咧，都有一半人咧係明知佢係可以嘗試透過小額前制入品啦，因為入品費可能$30至$60咧，我哋個會都會幫佢出埋。咁但係有一半人咧都係極不願意透過法律嘅訴訟，因為當有法律訴訟，即使佢係原告人咧，佢嘅名都出現喺嗰個法庭門外咧。咁導致個身份就會顯示咗，即係呢個譬如同埋有兩個過身啦，一個叫金明先生啦，一個係馬耀榮先生啦，個名字就會繼續出現喺嗰、那個法庭門口同埋喺傳媒上面啦。咁佢係擔心呢樣，所以佢哋就有一半都係唔想去告政府嘅咁樣。 其實呢今次其中一個法庭上面好大家留意嘅地方呢，就係、是、喺行動之前呢有冇俾即係無家者一個合理嘅時間通知等佢哋去收拾物品啦。咁我見到呢其實處方有引用嘅其中一個理據呢，就係、是、康文署按遊樂場地規例管理呢，其實係冇需要喺清潔行動之前呢通知使用者，亦都冇需要呢係指明嗰啲嘅無人認領嘅物品呢係要存放几耐，即系换言之咧，佢哋呢一个存放咗三日，帮大家保管咗三日嘅一个做法咧，已经系法例以外咧佢哋嘅一个做法嚟噶啦。咁但系似乎见到今次嘅裁决入边咧，法官就即系唔系认为咧，呢一个系一个已经完成咗佢哋责任嘅做法。咁你期望即系即使系法例上面可能冇呢啲事先通知嘅规定，日后如果真系再有清场行动嘅时候，呢啲政府部门应该点样做咧？ 其實雖然遊樂場條例就並冇指稱話要24小時前接通告，咁但係都欣賞康文署喺過去一段好長時間同露宿者都係互相都係溝通友好嘅，即係佢哋係前一晚接通告，第二朝就會洗街，咁亦都或者有職員喺度宣傳，咁啲露宿者都係好合作地呢就拎走啲嘢或者係搬埋一個安全位置，令到唔好妨礙到食環署或者康文署嘅清潔行動嘅。今次就是一个异常的例子，就是我们完全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之间有一队防暴警在，因为他当然洗街是上午进行的嘛。今次是一队防暴警加上康文署职员，就是下午三点半左右就请这批露宿者离开个位置，然后就拿走物品。那法官都会指正一个问题，就第一现场康文署承认呢通知在公园是有70个露宿者的。而當中當日嘅晏晝咧，係大概廿幾個喺度，咁有50多人咧不在場，咁你就算宣傳，無論即時宣傳3分鐘我哋講嘅，定係警方講有25分鐘宣傳咧，又不在場嗰50多個露宿者嘅物品咧，都係冇事先通知就俾人清咗。咁我哋放闊啲嚟睇咧，其實私有產權喺香港就幾十年啦。我今天而家都坐喺公園度，假如我個背囊擺咗地下，冇理由。政府相關人員走過嚟就話：我唔需要事先通知你啊，我抌咗你啊。咁大家都市民都會明白，按常理就唔應該咁發生噶嘛。佢應該有足夠時間俾肇事嘅人咧去知悉呢件事，從而攞咗佢嘅嘢啦。咁我哋希望長遠嚟講，就係政府有一個無家者友善政策添啦。即係如果有政策，其實譬如舉個例喺台灣或者日本咧，係有法例保障，即使露宿者唔喺現場咧，其實政府都冇權係抌咗露宿者個人家當嘅。第一，第二咧就即係台北市政府甚至係喺譬如話萬甲公園，你如果登記咗做露宿者咧，你係有個儲物袋嘅，個儲物袋咧寫住係台北福利局咁嘅身份，咁啊上面可以有位俾你寫你嘅名啊，寫 number 啊，確保咧當露宿者行開嘅時候有個流動式嘅儲物袋咧保管擺好你嘅嘢。咁其實三贏喎，一就露宿者唔會唔見嘢啦，二就個社區會規範化，嗰啲物品會執整得整齊啦。三其實個社會都會覺得啊，咁個政府好開明喎，因為你容讓露宿者咧係有個恰當嘅存放咁樣。咁但而家就政府冇呢個政策咧，導致就露宿者抌俾人抌嘅嘢咧，就我哋要用法律訴訟嘅方法，這個就唔理想嘅。 吴慧东，其实你带出了另一个角度呢，就是究竟是哪一个政府部门主要负责这个露宿者的福祉。因为呢我们看今次的行动就是康文和防暴警察负责的。但是今朝特首就讲了，其实主要呢即一些无家者或者露宿者他们的福祉是由社署去负责的。你们呢其实要去沟通的时候呢，主要是跟哪一个的对口单位沟通呢？过去有没有出现一些叫做政出多门的状况？ 因为每次肇事的政府部门都不同，即是前两次就是食环署加警方，今次就是康文署加警方啦。咁我哋其实2019年即是10月23号第二日就发现呢件事，第三日呢就凌晨4点16分呢发咗电邮俾康文署署长啦，亦都俾埋新聞部成个最大嘅警务署指挥官。咁我所以其实署方是知识呢件事嘅。咁但係可惜就係我哋收到嘅覆嘅電郵呢，就27號即係事發6日之後就話呢 三日前抌咗啦啲嘢，即系根据惯例咧就保存三日。咁啊，即系23号凌晨4点度分发咗电邮，而佢27号通知我咧，23号当日就啲嘢抌咗咁样。咁我觉得作为处方系有责任去做一个，即系法官讲嘅合理谨慎嘅态度去即系托管住啲嘢嘛，即系佢有个责任去处理噶嘛，而唔系通知我啊你要嘅三日前抌咗咯咁样。咁其实我哋个电邮好清楚讲咧，就系应该要即系康文署要答就系点样攞得翻啲嘢啊？佢哋系辛苦嘅露宿者喎。如果我哋话将来中长线政府有政策就好啦，即系就未必要好似今次话迟来的公义啊，因为个官司由2020年6月入品到昨天都已经系1年09个月啊嘛。我哋认为如果第时有一个无家者友善政策，有个部门会专责，就系、是、佢会睇会某个部门犯错，好似今次法官就扮演一个角色，系指斥咗康文署喺托管物资上嘅，我哋觉得系失职啦咁样。咁呢个我哋希望即系第一就唔系净系希望佢短期有回应，又希望咧康文署或者食环署检讨下，佢日后如果清理咗路上嘅物品，佢系咪有啲？即系政府系咪要改良翻或者改善翻，唔会再导致要等无家者去控告政府嘅行为发生？ 阿吴伟东啊，不过头先阿林志恩嘅问题咧，就系、是、因为就住你哋要求设立专责嘅部门处理无家者嘅事宜咧，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喺今朝见传媒嘅时候咧，其实系提到一点嘅，佢就话咧，对于有机构话唔知边个政府部门支援无家者咧，呢个讲法系唔啱嘅，因为呢个部门咧就系社署，社署咧就系负责咧支援无家者嘅，咁所以我哋想问嘅问题咧就系、是。譬如在整件事入面，社署有没有任何角色，譬如協助你们去跟康文署或者是警方那边去沟通的呢？又或者从一个更加阔的政策 层面，其实社署在处理这些即无家者譬如被清理物品的事件入面，其实他们一直以来有没有角色 的？我们首先肯定呢，作为福利署是有正面态度的，即他由林郑做署长那阵都已经是委託咗我哋4个志愿机构咧做露宿者外展队啦，另外其中3个机构亦都有日间中心同埋有资助宿舍啦，系帮助无家者，呢个系真嘅。咁但系我哋明白今朝特首讲嘅系服务层面咧，就福利署会支援嘅，呢个系真。但系我哋其实琴日透过传媒讲咧，就系因为冇无家者友善政策啊嘛，当无家者被侵权嘅时候咧，就冇一个部门去负责，譬如话有人侵权。咁譬如我哋要投诉嗰个部门，咁边一个局会出嚟系指清到啊呢、這个部门系侵权定唔系侵权啦、啊、佢系咪有推行咗无家者不友善政策啊，即系喺台底地我哋觉得佢推行咗啦。咁呢件事就因为冇政策，所以冇部门会去跟进返被侵权嘅行为。如果你话福利署有冇能力去检讨康文署有冇失职呢，咁样咁我觉得两个署都系同样嘅，咁高咁大，即系系咪能够做咁样嘅检视呢？咁我哋会觉得会有局方系将来能够推行无家者友善政策，嗰、那个局方就能够讲，如果有政策啦，咁有冇部门啊违反咗政策，做啲行为系针对露宿者，做咗啲侵权行为，系令到露宿者受损啊？咁、okay. 我哋觉得就呢、這个可能将来先做到，而家呢我哋话咧未有部门系检视到， okay. 即系康文署有冇失职？咁但系当然啦，法官系做咗一个角色嘅。 OK， 好啊，唔该晒你啊，吴伟东，先同你倾到呢度。吴伟东系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1872311。如果咧你想就住露宿者嘅问题发表意见，欢迎你打电话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98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5宗系输入个案，其余6976宗都系本地感染。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确诊113万8000多宗。 衛生防護中心話冇接獲新增院舍情報個案，在已有個案的院舍就有100多宗新發病例。經醫管局情報，新增135宗死亡個案，連同其他非醫管局情報的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計7493名患者離世。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燕德和副院長何志儀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韋燕德說，與英國政府商討之後，認為英國最高法院法官難以在不視為背棄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觀感之下繼續擔任香港法官。英國外相卓惠斯支持並且歡迎有關決定，指英國看到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受到系統性侵蝕，自國家安全法實施以來，當局一直打擊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認為情況已經到了臨界點，英國法官不可能再在香港最高級別的法院處理案件，並且可能令到打壓合法化。副首相藍通文說，自國家安全法出台以來，香港將言論自由和對國家的真誠批評視為犯罪，這個與英國非常珍惜的言論自由相距甚遠。一名青年遭遇電話騙案，報稱損失超過1000萬元。這名26歲男子報稱收到自稱執法人員來電，指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向指定銀行戶口轉帳。事主今個月按指示分多次轉帳共大約600萬港元和700萬人民幣至多個本地和內地銀行戶口，他其後懷疑受騙，今朝報警。警方將案件列作以欺騙手段取得財產，交由西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進，暫時未有人被捕。第23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將會在下個月1日以視像方式舉行。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說，國家主席習近平將會以視像方式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總理李克強將會以視像方式與米歇爾、馮德萊恩共同主持會晤。汪文斌說，當前國際局勢動盪多變，不確定性明顯上升，中歐雙方應當加強戰略溝通，增進互信，凝聚共識，在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基礎上開展對話合作，推動中歐關係持續健康發展，為複雜動盪的國際局勢注入穩定性和正能量。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相當溫暖，氣温介乎21至27度，聽晚沿岸有薄霧，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五風勢頗大，顯著轉涼，星期六至星期日早上有雨，氣温下降至最低大約14度左右。星期日日間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乾燥。現在氣温24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駕駛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的意外已經清了場，車龍有大消散的，現在龍尾去到近安定村。而黃珠路去屯門公路亦都受到駕早前的這一單影響，意外影響交通比較繁忙，龍尾去到龍富路天橋近富健花園。就是駕早前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的意外清了場，龍尾在安定村。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友愛村一段的車龍排到近富健花園。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紅隧九龍入口現在只是收費廣場對出一段車多。路面情況，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的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公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的炮台街，因为中九龙干线工程，炮台街近住油麻地赛马会分科诊所一段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指示。 咁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荃灣嘅洋屋道近古坑道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咧比較繁忙，經過嘅朋友請你小心。就係洋屋道近古坑道有意外，經過請小心。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龍、大埔公路松仔園來回，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及欣平去屯門。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了临时失业支援计划，倘若最终的申请人数是超乎了政府的预期的话，会怎样做呢？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 我们这个临时失业支援呢，就在这个第六轮的即是防疫抗疫基金下面做的，中央呢都拎了一个应急费用的，那里都有几十亿，如果到时真的不够的话，那都可以在那个应急费用那里就支付。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问责。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南村翠杏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沙田新翠村新杰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我哋节目咧就喺度倾紧咧关于有无家者系入禀小额钱债审处咧，去到向康文处索偿咧，由于佢哋嘅财物咧系喺冇预警嘅情况之下咧被清走嘅问题，我哋就住事件咧，其实亦都有向康文处咧去查询。咁根据佢哋嘅回复咧，佢哋就话就住呢一个嘅裁决咧，佢哋系会同律政司研究判词咧，以及系考虑将来咧点样处理类似嘅安排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有听众方先生打咗入嚟一齐倾。方生你好， 系我个人觉得以前做过公务员。我覺得呢啲咁嘅聯合行動咧，梗有一個總指揮，警察同康文署執行，梗有一個總指揮負責呢兩個部門嘅。邊個下令？當日喺現場，邊個下令啲康文署職員執走人啲財物又唔需要登記嘅？當如果係當垃圾咁就唔同啦。佢嗰啲唔係垃圾嚟，係有人嘅財物，你又唔去登記，事後叫人去認領，後屘又話人哋登記啲財物咧冇辦法辨認係邊個，自己做錯曬嘢。就我相信咧，而家依個被告人應該考慮申請法律援助，向高等法院尋求上訴，就呢件案攞一個清晰，唔係啊，康文署話諮詢律政署啊，而係被告人應該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向高等法院進一步尋求指示，佢呢康文署同警方呢次做嘅需唔需要負責賠償堂費啊？即係仲費啊嘛，輸咗嘅一方應該要賠償仲費俾被告人㗎。 OK， 好啊。 另外仲有一種就是行政事務申訴專員應該主動插手調查呢兩個部門當日執法嘅有冇出錯啦嘛。行政事務專員佢有咁嘅主動權嘅喎，我覺得呢兩個這個部門應該主動啲去做呢單嘢，作深入調查。 Okay， 好啊，多謝方生嘅意見。我相信方生應該係講緊申訴專 員。申訴專 員，好啊，跟住落嚟咧，仲有邱先生嘅電話。邱先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嗱，我今次咧覺得政府做得最絕對係啱嘅。 嗯。 点解呢？因为嗰班人呢虽然係穷困，咁佢就係瞓喺个天桥底呀、街呀，咁係啱嘅。但係如果政府唔係咁强硬呢，我本人呢都去霸返个位置，挤啲垃圾喺度，跟住要求政府赔钱。喂，100蚊太少喎，10万㗎嘛，我啲嘢任佢开价都得嘅。政府今次做得绝对啱，因为如果唔係咁样做呢，我本人啊都去霸占一个地方挤啲垃圾喺度，到时政府一清咧，我又话开大价啦，10万、5万，任佢噏噶嘛。 Okay, 政府如果个行动唔系咁强硬咧，做唔到嘢噶。所以我认为政府今次都绝对啱。 OK， 好啊，多謝邱生的意見。不過我想那個索償那個金額是一個問題。不過今次即法庭的裁決書裡面是指出了到底康文署的處方有沒有去盡好一個托管者責任呢，亦都是即今次為什麼這個無家者的申索是會被裁定勝訴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這個是講緊那個程序上面的問題為主。 咁其實呢講到關於支援無家者的政策，我們剛才和吳偉東在訪問的尾段，他都有特別提到他們一直以來要求設立一個專責的部門去到處理無家者的事宜，就是希望是更加有效地保障無家者的尊嚴和權益。不過就著這一點，今天特首的說法就是說社署正正就是負責支援的部門，所以其實到底社署在這個方面他們是做了什麼工作呢？其實剛才吳偉東都有簡介的，不過我們都跟各位聽眾講下，其實社署呢現時呢是資助了三間的非政府機構呢各自去營辦一隊露宿者的綜合服務隊。那這個服務隊呢就是會提供很多譬如是深宵的外展探訪啊、緊急的短期住宿啊、輔導啊，以及是就業的支援啊、安排他們剪頭髮啊、膳食啊，或者是緊急的基金等等的這些的服務轉介的。那他們的目的呢就是解決露宿者的燃眉之急，提高他们的工作意欲和技能。不过正如吴伟东指出，这个呢似乎就是一个服务层面的政策。对于譬如我们处理露宿者问题经常会去触及到的不同的部门，譬如好像今次涉及的康文署、警方，又或者譬如如果要解决他们露宿的问题，会不会房屋署也都是在里面有角色呢？又或者可能如果他们是造成一些地区的卫生问题，食环署或者民政署又会不会在里面其实有工作可以做呢？很多时候呢关于无家者议题呢没有一个完整的政策的配套，就令到各个部门之间呢各有各做。那这个呢似乎就不是社署现在在服务层面在做的政策可以回应到譬如刚才社协吴伟东的一个提出或者提议。 对，还有即吴伟东和其他社会组织呢他们一直提及那个无家者友善政策呢，即如刚才高福慧你所说，他不是一个所谓叫服务或者管理措施的层面来的，而是讲一个即全面的政策。而所谓一个即叫无家者友善政策呢，其实我们香港都有第二啲的友善政策的，即譬如家庭友善政策啦。其实我们就是讲呢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入边咧，系相关嘅部门都需要去考虑一啲，譬如无家者嘅需要，或者咧去主动评估咧一啲政策咧对于嗰个无家者嘅影响。例如就系譬如我哋拆走一啲公园嘅设施，又或者一啲近期疫症嘅例子，譬如安心出行啊嘅使用，其实因为都有啲无家者话佢哋冇手提电话，或者佢惊俾人偷咗啊嘛。咁所以即系我会认为，即系友善政策呢样嘢咧，个框架上面咧就比起纯粹为无家者提供一啲特定嘅服务系大嘅。 其实简单嚟讲就是你做一个政策的时候有没有加入一个思考的角度，有没有去考虑这一班人的需要。例如我们刚才提到譬如疫情之下关闭了很多公共的设施的时候，这些设施可能过往是这些无家者会去那里譬如做一些简单的淋浴或者是卫生的清理。当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到底政府部门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班人的需要呢？我相信这个呢就是即讲紧无家者友善政策的一个框架啦。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啦。呢个时候咧，请你一位学者同我哋一齐讨论，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入嚟继续发表意见。电话旁边请嚟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嘅助理教授陈兆铭喺电话旁边。陈兆铭你好。 系你好， 陈兆铭啊，我哋咧想先倾下咧现时社署做紧嘅无家者嘅支援系咪足够？因为头先阿林志恩喺节目开头嘅时候都提到啦，虽然而家咧系有三队嘅 NGO 嘅服务队，不过咧其实我哋留意到咧无家者嘅数字近年系有上升啦，加上疫情之下嘅特殊情况咧，其实相信有关服务嘅需求咧系应该都会系有增无减嘅。咁喺呢一个层面上面，其实单是我们讲现在社署的支援，其实有没有需要去增加或者改善呢？ 係，我諗睇返而家露宿者個數字啦，即係其實頭先你講呢，社署有三隊嘅服務隊啦，咁04年開始設立嘅。咁但係呢，近年嗰個露宿者人數其實升得好快，即係講緊十年前大概社署統計啦3-400人。咁但係呢，上年嘅統計呢已經去到成1400人啦，咁講緊呢升咗成2-3倍都唔止。咁同埋呢個數字一般都係低估啦，因為佢講緊係要用服務嘅，甚至要填曬嗰張 form 呢先至可以登記成為一個社署登記的露宿者，咁所以我見到嗰個服務需要其實係多咗好多啦。咁但係仍然都係三隊嘅服務隊去睇曬全港嘅情況，係啦，個別可能會加咗少少資源嘅。咁但我理解咧，都起碼冇加到2-3倍嘅資源去應付啦。咁好多幾間 NGO 咧，其實都由朝做到晚啊，啲社工你睇翻嗰個政策又要做直接服務啦、物資提供啦、家庭輔導啦等等咁。佢哋仲要動用咗好多義工去做咧，都做唔曬而家嗰個情況。咁所以加埋近期無論疫情啊、近年嘅房屋問題啊，其實嗰個浪咧係好大嘅。咁所以我哋上年做咗個全港嘅露宿者研究咧，嗰個數字一來好多啦，都仍然係超千幾啦。咁另外佢哋個需要其實好多嘅，即係包括家庭嘅問題啊，或者我哋問埋佢精神健康，有超過20%多嘅露宿者咧都有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咁呢啲其實而家嘅社署服務咧係嗰個資源係好唔夠去應付而家露宿者嘅需要。 你頭先提到咧，即係近幾年你哋都做過一啲關於無家者嘅研究啦。咁我想知道咧，其實有冇觀察到啲咩趨勢咧？即係除咗係嗰個數字上面增加咗，譬如會唔會有啲所謂叫年輕化，或者可能出現一啲再露宿嘅現象？即係有啲人係短期可能有地方住嘅，咁但可能因為失業又要再次露宿，有冇呢啲咁樣嘅趨勢發現咗咧？ 係咁上年啦，其實上年全做一個全港嘅無家者研究啦，咁嗰陣時上年七月度啦，咁一啲趨勢，譬如一個係女性嘅露宿者比較多啦，咁另外就你哋頭先提到失業啦，因為有同埋有因為疫情失業嘅，我哋一問佢點解失業，佢話可能有接近30%咧都因為疫情，譬如佢可能係做飲食啊或者一啲散工啊，令到佢冇份工，所以要露宿嚇，咁比較大比例都係因為住屋問題租金貴，所以要出嚟啦。咁同埋你頭先講嗰再露宿咧，都係個情況。我哋問翻啲露宿者一般。嚟讲中位数咧都去到再露宿咗成3次嘅，咁所以嗰个问题系重重复复咧，咁倒翻转即系睇翻而家个情况咧，就如果净系用一种驱赶、用一种环境管理嘅角度咧，其实系处理唔到而家露宿者嘅问题嘅，即系你就算佢今日赶咗去果栏，果栏赶去公园，公园又赶翻去球场，咁变咗个露宿者人数其实呢几年系不断增加，仲有个问题系继续复杂，咁所以我谂喺嗰个资源同埋服务提供个方向系紧要过用一种街道管理啊、环境管理嘅方向去处理露宿者嘅问题咯，咁所以牵涉到就系、是所谓。無家者友善政策其實是需要一些跨部門的討論，我想他執法上面他有幾個部門去做，但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聯絡了社署，現在變成好像他驅趕完之後又說要社署去加回多些服務給無家者，究竟有沒有協調過的呢當中，譬如有沒有一些中間位可以做呢，即是真的如果無家者的家當是比較多的或者範圍闊了的，可不可以透過社工隊去勸喻啊，或者有一些中間位，譬如我逢一星期逢星期幾去做事清潔嘅，咁無家姐起一起身清潔完，跟住之後佢可以翻去，如果有需要嘅話，咁呢啲我諗都係可以傾嘅。如果有一個比較跨部門嘅政策去處理嘅話， 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是講到無家者友善政策咧，頭先啊吳慧東就提到，如果要即係社署去負擔起一個角色咧，佢同其他嘅執行部門可能存在一個咁高咁大嘅情況咧，佢哋就未必係即係能夠去指出其他部門係唔係做咗一啲對即係無家者不友善嘅舉動。咁呢、這個係唔係即係應該需要更加高層嘅統籌咧？咁呢個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係即係如果我哋真係要做一個無家者友善政策，除咗我哋頭先講嘅一啲執法层面之外，你会预计到仲有一啲咩嘅部门或者系范畴嘅政府部门系需要加入喺个讨论入边，先至会令到成个政策框架系更加完善咧？ 系嗱，我唔敢肯定啫，政府嗰啲部门嘅运作应该点协调啦？咁譬如我谂个例子啫，政府做扶贫，咁佢有扶贫委员会，咁佢要推一种扶贫政策咧，咁佢就可能就揾唔同嘅部门啊，社署啊， 或者民政處啊等等咧，佢有一個比較高層次啲嘅委員會或者 committee 去處理咧，咁佢變咗去聯絡或者推行一啲政策會容易啲，或者當嗰啲部門去做一啲嘅行動嘅時候咧，佢會考慮到係咪要有無家者友善或者點同其他部門去夾下。咁至於用邊個局去處理咧，我諗呢個可能要政府去回應翻啦，即係用邊個層次去處理咁樣啊，即係譬如精神健康又係另外一個例子啦，即係政府過去十年八年想推動多啲人關心精神健康，去推動精神健康政策，咁佢有委員會去做，亦都有跨部門揾學者、揾政府嘅人員或者揾其他部門一齊開會，定咗啲政策，咁各部門就要執行啦。咁呢啲我諗係咪可能要交翻政府去自己點諗點樣協調咯？因為過去幾年真係好多都發生咗，由2012年開始驅趕，不斷有驅趕，跟住有NGO 就告佢，跟住又擺翻又社署要再支援咁。好見到依十年八年都冇一個協調咧，就變咗無家者有受害，變咗政府亦都花好多成本，其實即係花成本去驅趕露宿者啊，無論亦都未必有好嘅後果啦，結果啦，即係可能民間亦都有一定嘅迴響，覺得係咪咁啊？咁變咗好多嘅矛盾咯。咁我諗如果有啲跨部門政策又好，或者委員會又好，咁會理順翻件事咯。 嗯，除了政府的角色之外，即是另一个角度我都想去探讨，就是那个社会支持的角度。因为刚才都有些听众打电话上来啦，譬如他们都会认为，哇，其实有些无家者可能真的霸占了一些公共地方的。那在他们的角度来看，他们未必会对即无家者有一个比较强的即是同理心在里面。那过去其实除了社福机构或者学者会去争取这些政策之外，其实对于大众来讲，这类型即无家者的议题是不是比较难去即系争取更加广泛嘅社会关注咧？ 系，我谂我同意你讲嘅，其实好关键又系个社会点睇无家者啦，或者了唔了解无家者嘅背景啦，因为都几紧要。有时我哋咁睇个现象就觉得啊，瞓喺条街度，甚至系咪坐咗个公园咁样？咁但我谂对于佢哋个背景认识咗之后咧，可能会唔同啦。即系譬如佢哋有一来系个结构因素，就系真系贵租啦。大家都知一般人交租都好难。咁对于佢哋有啲攞综援又好，低收入又好，咁要俾几千蚊去租劏房都租唔起咧。咁所以先要露宿。咁甚至佢哋有攞综援得个二千蚊嘅租金津贴，连床位都唔知租唔租到。如果租到咧，夏天都可能太多木室咧，要搬翻出嚟。咁呢个一个因素啦。咁另外系失业又系一个因素啦。咁我谂疫情应该市民会多啲理解咧。有时因为个市场突然间好大嘅转变，或者社会形势令到佢冇份工，或者生意失败。咁嗰种生意失败唔系话可以下个月就弹翻起啊，甚至佢如果失业咗半年啊、一年啊，唔系话俾份工佢，或者话而家市场好多机会啦，你点解咁懒啊？咁样而系花好多时间心机去做，即系譬如阿东啊、石协佢哋啊，搞无家者嘅世界杯参加咁样，咁鼓励翻佢哋有翻啲自信啊、纪律啊，先可以慢慢扶翻起一啲露宿嘅街友咁样。咁所以呢啲我觉得对于无家者嘅理解咧，会令到个市民或者社会可以多啲嘅支持咯。咁我谂譬如公众教育啦，或者一啲传媒嘅角色啦，譬如近年有传媒报道，或者甚至有电影去讲翻无家者嗰个处境咧，都我觉得希望个社会多啲理解无家者嘅故仔，就唔系咁简单就话佢阻街，所以就要听走佢咁简单嘅事咯。 嗯，好啊，多谢阿陈兆明先同你倾到呢一度。陈兆明咧系香港城市大学社会及行为科学嘅助理教授嚟嘅。林子欣啊，讲到更多嘅宣传同埋报道咧，其实有关呢一个无家者嘅财物被丢弃，跟住佢哋去即系申索嘅故仔咧，早前都有电影咧，其实系即系讲述啦。咁呢部电影咧都喺民间社会咧，其实引起好大嘅回响，因为即系从一个电影嘅角度去到讲述翻呢一班人士嘅心路歷程啦，咁啊，所以正如阿陳兆明所講，相信更多嘅宣傳同埋公眾教育咧，就能夠幫助到個社會嘅互相理解。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如果咧你有啲意見想發表咧，都可以打上嚟一齊傾。電話旁邊咧有劉先生喺度，劉生你好， 喂，係你好， 係請講， 係冇啊，我對於嗰啲無家者咧，同埋呢個流浪者咧，嗰、那個影響嗰個社會嘅使用咧，其實咧係有一定嘅程度嘅關注嘅。 嗯， 咁其實咧嗰啲咁嘅問題咧， 你真係無止境㗎喎、哦。因為你就去清咗佢，我就想油麻地啊、就算係通州街嗰度呢，我都見過呢，其實呢好多時呢嗰啲無家者呢將啲嘢呢執執埋埋呢就擺晒喺度，同埋呢又有啲隱君子呢喺度呢即係積壓啲罪惡嘅溫床啊，同埋對於附近嘅居民呢嚟講呢係一個好大嘅困擾嚟嘅，同埋嗰個治安嘅問題。 咁刘生，你对于今次嘅即係事件入面呢，正如头先都有学者提到，因为即係无家者佢形成嘅情况都好复杂啦，譬如有你头先提到可能有毒品嘅问题啊，或者可能有精神健康嘅问题啊，或者可能有即係经济环境嘅问题。咁头先譬如陈少铭都提到，我哋单係用即係驱赶嘅政策，或者係派一啲即係服务队去到为佢哋提供支援，都未必係一个长远嘅方法。 冇错，系啊，系啊。咁其实咧，嗱，应该嚟讲咧，政府咧，我都觉得咧，要对呢一班人士咧，点样去扶持翻佢哋咧？即系我都好认同阿学者去所讲嘅嘢嘅。咁其实点样建立翻佢嘅信心啊？各样嘢成重投翻社会嘅工作咧？其实我都觉得咧，嗰啲卡者同埋嗰啲流浪者咧，佢哋可能咧系我都觉得睇到佢哋咧系有一种嘅心态咧，就系好向往呢种咁嘅自由嘅生活。就算你安排咗佢上公屋呢，亦都以前呢好似係我就即係唔確實啦，係有啲印象呢，就話呢嗰啲人呢有屋企都唔返過，其实有屋企有家人有剩㗎喎，佢都鍾意係響露宿街头㗎喎、 okay。 其实呢样嘢亦都係一个社会嘅问题。 OK， 咁政府讲多少少啦。咁政府呢其实呢我都觉得呢佢应该係对呢一班人呢，或者如果佢咁鍾意呢啲咁嘅地方鍾意周围露宿嘅，我唔知会唔会係或者搵一笪地方俾佢哋有个安处嘅容身之所，佢哋鍾意瞓天桥底嘅 即係集中嘅管理会 係啦，冇错啦。 OK， 好多谢刘生意见，因为争取时间呢想听埋欧女士嘅电话。欧女士你好。 是你好， 你好，请讲。 咁样嘅系如果系即系，譬如佢哋喺公园嗰度露宿咧，我都知道佢哋都个环境都好惨嘅。咁但系咧，即系如果喺公园嗰度附近咧，就会影响到啲使用者啦。即系譬如啲虎鱼行过都好惊啊，咁样啦吓，都完全唔够胆行去嗰个附近啦。可能我谂系咁嘅意思啦。希望即系政府就撥多啲資源俾社署，即係希望可以幫到啲露宿者啊，或者即係佢哋其實譬如喺橋底啊，或者公園啊，或者係街頭露宿咧，都會係好似頭先嗰位先生咁講，都係即係罪案嘅溫床咯，都會有係即係都即係令到個社會唔係咁好咯，那個環境都嚇。咁最緊要係即係譬如如果喺嗰度附近住嗰啲人，直情係唔夠膽去嗰個公園啊，咁樣咯，會係嚇咁樣咯。 好， 就想表達啲意見，就係政府可唔可以撥多啲資源去處理呢批露宿者咯，即係社署嗰度嚇。 好啊， 即係睇下可唔可以俾多啲幫忙咯嚇。 OK。都好多謝歐女士發表咗佢嘅意見啦。咁啊，就住呢個議題咧，我哋亦都曾經邀請過咧社會福利處去回應啦。咁不過咧，暫時咧都係未接獲佢哋嘅回覆嘅。好啦，呢一節自由風傾到呢一度，跟住落嚟咧會有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在荃湾洋屋道去丽景方向近住古坑道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近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私隧龙尾竹园道。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龙尾在温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的龙尾就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日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五大跌幅股份：瑞远智控排第二的股份编号是8601，之后是国家联合资源，

林子欣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不如同大家讲一讲咧关于抗疫嘅新闻啦。嗱，见到咧，琴日咧有新一批一共七人嘅中央援港抗疫专家组嘅组员咧，就系抵达香港啦。入边咧包括系专家组嘅组长、中国科学院嘅院士童小林，以及咧系仲有一啲分别系嚟自广东同埋上海等地嘅中医专家。咁啊，其实咧有关中医专家咧喺上一轮咧已经系有大概20位嘅中医师咧系嚟到香港。咁啊呢一批嘅中医师咧，亦都系喺亚博馆嘅社区治疗中心咧系参与紧治疗嘅工作嘅。咁今次新一批嘅专家嚟到香港，到底系会做啲乜嘢嘢咧？咁啊根据童小林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就透露咧，佢哋系会去了解方舱医院啦、长者院舍啦、社区以及咧系一啲遥距诊症嘅情况，并且咧系会同政府同埋香港嘅中西医同业咧共同讨论出符合香港实际情况嘅中医诊疗方案。 嗯，系啊，嗱，我哋都留意到咧，其实呢批就唔系第一批即系嚟香港嘅内地专家啦。咁但系上一批嘅即系专家嚟香港咧，就主要都系一啲流行病学专家啦。咁同埋佢哋俾嘅意见都系比较一啲整体嘅抗疫策略上面嘅意见嘅。 譬如指定医院啦，大家记得。 咁但系因为咧今次咧系一个中医专家组啦，其实佢哋主要咧嚟俾嘅意见咧就系关于点样去加强去运用即系中医药喺今次嗰个抗击疫情上边嘅即系功能嘅。咁我哋其实一直都知道咧，即系中医喺今波疫情入边咧都系有参与嘅。咁譬如就系一啲轻症嘅治疗啊，一啲遥距嘅诊治啊，同埋社区隔离嘅设施咧，其实都有啲中医嘅参与。咁但系咧，佢主要都系一个比较辅助性少少嘅角色啦，同埋一啲佢哋嘅即系工作嘅地点同程序上面咧，即系同西医都有一定嘅分工嘅。咁但系咧，今次咧即系呢一个嘅内地中医专家组咧，佢都希望咧推动多一个方向咧，就系即系中西医结合咧，就唔系净止系轻症嘅治疗啦，而系希望可能系即系重症嘅治疗都有一啲中西医药嘅结合啦，甚至咧就系、是、去到即系将来疫情过咗之后啦，系咪喺香港个医疗制度上面咧都可以加强翻中医个角色咧？咁就似乎都有呢个议题喺入边嘅。 嗯，咁如果系真系有呢一个推动嘅议程咧，咁就系对于公共医疗体系入边咧就是、一个好大嘅改动啦。因为大家都知啦，本地嘅公营医疗系统咧，其实一直都系以西医为主嘅、嗯。即使话喺抗疫嘅工作上面咧，有好多中医嘅参与啦。咁但系正如头先林子欣你所讲咧，譬如我哋可能系有18区嘅中医诊所啦，佢哋咧会帮手做一啲远程嘅诊治啦，又或者新冠嘅康复者咧，其实而家医管局咧都安排佢哋咧有10次中医诊所嘅免费治疗，都系讲紧咧一啲康复之后点样去调理翻个身体啊，令到佢哋康复嘅时候更加快啊咁样样。咁但系咧，对于譬如喺重症方面啦，又或者咧，当一个病人咧进入咗即系公立医院体系入边咧，其实咧佢哋往往咧嗰个中医嗰个角色咧就即系好难喺入边发挥到作用啦。咁啊正如咧，其实呢一个早前咧有立法会员咧，其实咧亦都系去信政府表示咧，參考到今次咧，即係中醫喺抗疫入邊發揮嘅角色，會唔會建議政府係考慮咧特許一啲中醫進入去目前恆常編制嘅公營醫院入邊咧去治療新冠患者咧？咁啊，譬如以一啲方艙醫院作為試點，等佢哋咧係可以同西醫一齊咧共同參與去會診啊、巡訪啊、處方啊，同埋討論病人嘅個案。咁呢個咧就同我哋即係香港公立醫院一直以西醫為主導的做法其實是非常之不同的。 嗯，而且呢，即如果講到一個即加強中醫的角色，即承接剛才高科偉所說，就是一定牽涉一些指引和即是機制上面調整的。其實內地的經驗就比我們多，即中西醫結合。我就留意到內地呢都有一個叫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的。它去到今個月呢已經是更新到第9版。入面的方案呢就很清楚去指導，即譬如醫護如果要用中藥或西藥的時候應該要怎樣做，即是去到哪一個診症的階段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藥這樣。但是呢香港呢就好像比較少這些過去這些協作的機制和傳統，所以呢可能內地專家來到就會有一些相關經驗上的指引。另一個就是高福偉你所說，其實過去呢即我們看到公營醫療體系裡面呢就主要是集中是西醫的治療，中醫呢就是比較是一個私人市場為主的。但如果我們講 緊啦，即係中醫要喺未來嗰個醫療架構入邊都要有一個角色嘅話咧，咁可能會牽涉成個即係個治療嘅流程啦，又或者即係中醫嘅成個晉升嘅系統啦，都需要喺個架構入邊去理順嘅。 咁啊，對於我哋而家講緊啊，點樣樣中西醫結合去到抗疫，又或者即係第時中醫可能喺公營醫院嘅嗰個系統入邊可以發揮一個點嘅角色咧？聽緊節目嘅聽眾朋友都可以打電話嚟咧，1872311，1872311，同我哋傾下。其實咧，中西醫結合治療咧，就唔係即係今次講起先至做嘅。譬如港大醫學院嘅院長梁卓偉都曾經指出咧，早喺一個月之前啊，譬如喺觀塘彩榮路嘅暫托中心咧。已經是用緊中西醫結合的治療咧，為長者咧去到進行一啲治療同埋診症啦。咁而林正財這個安老事務委員會嘅主席亦都預告咧，嚟緊喺啟德嘅暫托中心咧，亦都有800張嘅病床咧，係會由中醫去做主導咧，深度治療確診嘅長者嘅。咁不過呢一啲咧都係一啲即係外圍嘅社區治療嘅機構啦。咁我哋頭先提到，譬如喺醫院入邊啊，中醫又可以點樣做咧？呢、這個時候咧，請你一位嘉賓一齊傾下。電話旁邊咧有香港中西醫結合醫學會會長林志秀教授喺度。林教授你好，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系林教授，不如咧先同各位听众去讲解一下，即系用中西医去结合去到抗疫，其实成个做法会系点嘅咧？病人系咪喺早期诊断嘅时候已经会有中西医去共同会诊咧？而处方药物嘅时候，又系唔系可以中西药都一齐用嘅咧？那个过程其实系点噶？ 咁嘅，咁都要睇下你嗰个环境系点啦。咁啊，如果而家咧根据即系讲而家俾个社区里面嘅一啲病人嘅话咧，咁佢可能咧就系只系用一个中医或者西医嘅医疗嘅方案。但系咧，如果你讲系嗰个环境系一个方舱医院。不如講係你啱所講嘅嗰個港大嗰邊，或者係我知道咧係浸會大學嗰度咧，好快咧又入去方艙醫院嗰度咧係治療一啲新冠嘅嗰個病人。如果係呢啲方艙醫院裏面嘅一啲即係作為一個醫療嘅方案咧，一定係中西醫兩個咧都一齊用嘅啦。你不如講係診斷方面咧，西醫嗰度嘅咁。咁好多時候我哋不如講係佢一定要有個核酸嚟檢查啦，仲有一啲咧係有一啲病人咧要需要做一啲咧就你比如講係 X 光片或者 CT 對嗰個胸部嗰、那個肺嗰度咧究竟咧佢係咪有啲陰影啊等等呢啲啦，如果發燒嘅啲病人咧，好多時候咧都要食下啲退燒藥啦，係西藥嘅退燒藥啦，係咪？但係咧。好多病人咧都好想咧係要中藥嚟醫療，因為中藥嚟講咧，佢第一個咧一直以嚟咧係內地用嚟醫療呢個新冠肺炎咧，嗰、那個效果其實已經係非常之好嘅啦。所以咧佢如果再結合埋 係 中藥嗰邊嚟醫療，咁咧嗰個效果咧會更加好嘅。咁啊再講係從中醫加埋西醫兩個咧。都取長補短，即係用大家最好嘅嗰個方面，所以醫療嗰個方案咧，會嗰、那個效果會更加好嘅。 即係一個病人可能佢同時咧又有西醫睇佢，亦都有中醫睇佢，佢可能咧同時接受緊西醫嘅一啲檢查或者檢測，咁啊亦都可能咧係同時咧係食緊西藥同埋中藥嘅，那個方艙醫院嘅做法就可以係咁啦。 方艙醫院即係。根據咧係內地嗰啲嘅嗰個做法咧，其實就係完完全全係一個中西醫結合嘅嗰個模式嚟嘅。 嗯， 所以喺裏面咧有西醫又有中醫，我相信咧香港嗰個方艙醫院裏面嘅即係嗰個營運嘅模式咧，都係跟內地咧好相似嘅，即係裏面有中醫又有西醫一齊嚟咧，係照顧呢啲病人。 咁我諗呢喺嗰個病人角度會諗嘅一個問題呢，就係、是、即係中西醫結合嘅成效呢，即係點解會好過純粹係用西藥去做治療㗎嘛。咁喺呢點上面，即係我哋可以點樣同啲病人去做解釋呢？ 咁嘅你 因为西药咧，佢系好多时候嘅，即系我哋知道咧，若佢医疗，比如讲系嗰个新冠肺炎，佢有佢自己嘅啲抗病毒药啊。 嗯、 但系抗病毒药嚟讲咧，而家嚟讲咧，似乎佢嗰个疗效咧，未必系嗰100%嘅嗰个病人都系有效嘅呢、这个。咁咧，佢系有啲症状咧，你包括咧，你比如讲系可能嘅发烧、喉咙痛啊、咳嗽啊呢啲症状咧，其实嚟讲系中医中药嗰度咧，其实佢嗰个疗效咧都非常之确切嘅，所以嚟讲咧就系讲系系方舱医院呢种环境之下咧，梗系有好多病人咧，一定嚟讲咧，佢都好想咧系试下尝试下中药嘅嗰个医疗啦，加埋咧就讲系中药嘅医疗嘅嗰个效果咧，都唔系讲系而家我哋先知道佢有效果噶啦，咁。即係從以往嘅嗰個文獻，再加埋咧，近一兩年係內地嘅一啲研究都證實咧，係中醫中藥咧係對呢啲新冠病人嘅嗰個症狀，包括咧，譬如講係發燒啦、咳啦、攰啦、仲有喉嚨痛啦。呢啲症狀呢其實已經係有好好嘅一個即係文獻啊，或者係臨床嗰個證據呢已經係好確切喺度。 嗯，不過呢我亦都想從病人嘅角度再問多一個問題呢、其實病人會唔會有選擇係咪接受中西醫結合治療嘅權利嘅呢？譬如可能好多長者咁樣，佢哋可能偏好食中藥嘅咁。咁知道方艙醫院入面都有中醫師啦，咁可能就話啊，我發燒我唔食西藥，我淨係食中藥咁。咁會唔會出現呢啲問題嘅呢？ 我相信呢種情形都會有嘅，咁我相信外面啲中醫或者西醫咧都係尊重嘅病人嘅嗰個意願嘅，或者呢種情形咧都應該有，但我相信應該都唔多啩，因為外面咧係即係都係根據你嗰、那個嗰、那個醫生或者醫師咧，根據你嗰個病人嘅嗰個情形咧，係選擇最適合嘅嗰個醫療嘅嗰個模式啦。 嗯，即係病人都有個選擇嘅。 咁可能係就可能係食下退燒片啦，係咪、但係咧，如果係個喉嚨痛㗎，仲有啲咳嗽嘅呢個症狀啦，或者係食中藥嗰個效果咧，可能會更加好啦。 嗱，你头先提到咧，即系中西医合璧呢样嘢咧，即系喺内地个经验同埋文献都系有大量嘅。咁但系咧呢一个方法咧落到嚟，即系喺香港嗰个隔离设施嗰度做嘅时候咧，即系你预示到会有啲乜嘢困难喺香港嘅层面系需要都要去处理嘅。 香港呢度咧，因为中西医结合啊，系咪同一个医院里面嗰个施行过程咧，就嗰、那个。嗰、那個歷史就唔係好耐嘅，就係、是、醫管局嗰度咧已經係有過一個先導計劃咧，就係講係對一啲痛症啊、對腫瘤啊、仲有對中風呢方面咧已經有一個先導計劃咧，就中醫跟西醫一齊嚟醫呢啲病人。佢嗰個環境咧係西醫就係、是、醫管局裡面嘅一啲醫院嚟嘅，但係咧佢只係嗰個局限呢啲三個專科三個專科，但係如何咧係即係將佢咧係推動到比較多啲嘅嗰個病咧，唔單單係呢三個，我覺得咧最緊要一個咧就講有冇一個平台喺度，即係如果而家做嗰、那個即係疫情。有即係新冠病人喺度，咁如果咧係方艙醫院有呢個環境喺度咧，咁係同一個 option 之下咧，有中醫又有西醫，咁咧咁自然咧大家就可以咧係做一個結合啦。所以咧就係講我哋從中醫業界嗰個角度嚟睇咧，就講政府可唔可以提供呢、這個咧作為一個環境呢、這個平台，俾中醫跟西醫一齊咧喺度咧係照顧呢啲病人，呢、這個係非常之重要嘅。 嗯，你提到平台咧，正如我哋頭先所講咧，而家中西醫共同會診嘅方式咧，其實主要就係喺亞博啦，或者係一啲社區嘅治療設施入邊做。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即係比較外圍嘅治疗设施啦，你哋有中医同业咧就讲到，当一个病人咧进入咗即系公营医院嘅体系，特别系譬如一啲重症嘅病人咧，中医咧就无从参与啦。咁你认为即系如果要进一步推动中医喺即系抗疫入边嘅角色嘅话，系咪需要俾中医譬如都可以进入去呢啲公营医院啊、指定医院入边去参与重症嘅治疗咧？ 我。 梗係因為我本身係一個中醫師啦，咁我覺得係咁入到，如果你可以入到 HA 嘅嗰個醫院裏面係睇呢啲重症嘅啲新冠病人咧係最好啦。但係我相信咧，佢可能咧內面咧都有一啲法律方面嘅一啲掣肘都唔定。呢樣嘢咧可能要需要政府嗰方面咧可能係協調下啦。但係我覺得而家呢種情形，可能咧係外圍嘅，尤其係嗰個方艙醫院裏面咧，佢要咁多個嗰個病人喺度咧，都係好好嘅一個機會咧，係使我哋中醫跟西醫咧，可以一齊咧喺度咧做一個中西醫結合嘅嗰個醫療嘅模式，再去可以服務到呢啲都好重要嘅一啲病人咧。咁啊，至於講係咪將來咧會一路一路咧就擴展入到醫管局裏面嘅一啲醫院咧，我覺得都我哋都可以一步一步嚟走啦。 嗱，我哋要探讨即系中医系咪会进一步入去嗰个医管局架构之前咧，即系都想问你一个问题，就系因为咧而家喺即系嗰啲社区嘅隔离设施入边咧，头先你所讲啦，即系都有啲中医师嘅参与啦。咁但系咧，中医喺成个即系治疗成个流程上面咧，其实同西医会有啲咩分别？ 而家咧就你不如讲系上一次嘅嗰个亚博嗰边嘅嗰个中西医所以会诊嗰度咧，其实主要咧都系个嗰个病人可以见到啲病人咧，主要系西医嗰度嘅，即系起码即系第三第四波嗰个时间嘅睇嘅嗰个中西医系嗰个亚博嗰度咧，其实中医佢本身咧就其实冇真正去到见到嗰个病人，而系经过一个咧就所谓嘅嗰个视像嗰个嚟睇，即系我嘅理解系咁啦，咁我唔知道最尾佢有冇即系有啲少少嘅突破，我唔知道，即系我当时咧我参与呢个项目嗰个计划嘅时候，我都知道嗰个模式就系西医其实真系可以见到啲病人，但系中医咧系见唔到嘅病人，而系经过只系经过个视像嚟睇嘅。但系咧，而家嚟讲咧，第五波之后咧，系而家喺方舱医院里面咧，其实系已经系完全唔同咗，系中医咧已经系入到嗰个方舱医院里面，系真正系现时即系实时可以睇到个病人，可以摸到个脉噶啦。所以系唔同咗，系往前面咧系即系迈进咧系好大嘅一步噶啦。 今次咧，內地嘅中醫專家嚟香港之後咧，都透露咗咧會安排同本地嘅中醫業界咧有個座談交流啊。其實你期望咧到時交流會，你哋可以聚焦傾啲乜嘢嘢嘅內容，去到即系即系去到做今次嘅交流咧？ 其實咧，醫管局中醫部嗰度跟衛生署咧都分別舉行咗一次咧，即系本港嘅中醫業界嘅代表啦，就係、是。跟来港援港嘅嗰几个中医专家咧，都做咗两场嘅嗰个座谈会嘅。咁我哋有幸咧系参加，咁咧大家咧就讲系有交流咧，就系佢都想了解喺香港呢边究竟即系嗰个情形系点。但系我哋都问下佢咧，佢做内地嗰个中西结合咧系点嚟施行嘅。所以我哋想佢咧系将内地嘅一啲经验咧系话俾我哋知下，咁啊使到我哋香港如果真正咧系方舱医院度咧施行咧中西结合咧，应该点行？即系佢可以俾一啲 idea 俾我哋。咁我哋喺香港，假如我哋有自己实际嗰个情形，或者做起身咧，可能咧未必系跟内地完全一样，但系佢嗰个模式咧系值得我哋嗰个借鉴。 咁喺呢一个你就讲緊係上一轮嘅交流啦，咁喺嚟緊今次有 唔係係呢次嘅交流， 就係呢一次啦，已经係做 我相信仲有多啲嘅跟本港啲中医业界嘅嗰个交流。其实係今日中午我哋都啱舉行咗一次嗰个交流会。上个星期都做过一次，即係讲广州中药大学嘅德叔啊，即係副校长嗰度呢都跟我哋即係讲过佢係方舱医院係过嚟香港就见到啲病人之后呢佢哋嗰个医疗辨证论治嘅一啲技巧系点嘅，都话俾我哋知，对我哋都好有启发嘅。 咁 會上有冇提出一啲更加具體，譬如即係中醫可以點樣樣喺嗰個抗疫上面參與得更加多，即係一個符合香港情況嘅建議，又有冇討論到 咧？反而咧講嘅嗰個政策方面咧，就唔係我哋傾得好多嘅， okay. 反而就學術方面咧，我哋傾得比較多，因為都始終係大家咧都係嗰、那個中醫學界嘅一啲業界或者學界嘅啲即係專家嚟嘅喺度傾咯，所以我哋傾啲主要都係學術為主，都唔係主要係傾嗰啲政策方面嘅一啲事項。 OK， 好，明白晒，唔该晒你啊，林志秀教授，先同你倾到呢度。林教授咧系香港中西医结合医学会嘅会长嚟嘅，咁头先佢即系同我哋讲到中西医结合嘅治疗啊，到底喺新冠疫情嘅处理上面可以点样样去做啦？咁就亦都讲到咧，早嗰几轮咧由唔能够见到病人，去到咧能够进入到去一啲方舱或者社区治疗设施咧，佢认为已经系一个突破嚟噶啦。跟住可以点样做咧？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发表意见。 音两人又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报道话，王毅表示，中俄关系经受新嘅考验，保持住正确前进方向，体现出坚韧发展势头。喺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被问到中俄扩大合作会否包括军事合作嘅时候，话中俄始终坚持喺不结盟、不对抗、不針對第三國的原則基礎上發展雙邊關係，雙方繼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致力於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天氣方面，現時影響廣東沿岸的東北季候風正逐漸緩和。本港方面，下午各區氣温較昨日高6度左右，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南海南部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明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到星期日早上有雨，气温下降至到最低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到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干燥。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隧道入口的范围比较多车，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龙盘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比较长，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比较车多半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多车龙尾三成，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的车龙排到去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杏花村对出去柴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最后呢，食安仔提提你啦，饮水饮到闷的间柠檬、鲜果、薄荷叶，咁就好味又健康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我收到啦，你收唔收到啊？ 我都收到。你讲嘅系政府设立嘅紧急警示系统啊嘛？呢个系统经手机即时发送有关极端天气、严重威胁公众安全及公共卫生事故等紧急信息，等市民可以及时应变。 不过市民可能要更新手机设定才会收到这些紧急讯息，有疑问请向电信营办商查询。 收到紧急讯息时刻保持警惕。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头先一直倾紧嘅咧，就系关于有中央援港抗疫专家组嘅组长同埋成员咧，系新一批系嚟到香港啦。咁啊，预计咧应该系会更加推动咧，到底中西医结合咧喺治疗新冠患者方面嘅工作啊。咁啊，对于呢一个议题，你有啲咩睇法咧？欢迎打电话嚟18723111。而家咧有刘女士接通咗，刘女士你好。 你好啊，主持人，我想反映一下一啲嘢。嗱，我都好贊成其實中西醫去醫治嘅，因為我都覺得兩樣可以互相補足嘅。咁我自己想反映一個經驗咧，就係政府咧推出話有呢個義診啦，中醫義診，因為我係確診者嚟嘅，都係一位長者。咁佢咧就話有義診，亦都有呢、這個康復者有十次。咁、我義診嗰度咧，曾經打即係 WhatsApp 咗幾卡，係打唔到啦。即係原來亦都有限額嘅。咁好啦，到最近呢一次嘅話，有十次俾嗰啲康復者，我又致電打足一個星期，我係屯門區打足一個星期係打唔到。於是我係直接上去間診所度話約，點知佢同我講限額已經滿咗、你只可以4月20號。即是我是上个是礼拜一上去的，这个礼拜一。4月20号你再来约电话再约，是约5月的。 即是讲都两个月两个月之后了。 即是我睇返，即是我确诊咗之后，我睇返所有好多措施，即是我感觉到呢是话俾市民听有好多我哋做咗好多嘢，但是原来呢只是一小段即是冰山一角的人才可以受惠的。就猛在宣传说我有很多这些服务给了，但是原来我们普通的市民是受惠不到的。那我就觉得你既然你这么多，好像我确诊了他先给我这样的抗疫包，我其实是没用的。我家有成40-50包这些这样的快速测试包，我拿来做什么呢？我确诊完了。 OK， 即系我觉得系好浪费，咁你不如将啲资源可唔可以摆去呢啲所谓中医诊所好，或者啲义诊，俾多啲人可以受惠呢 ？OK， 好啊，多谢刘女士反映佢嘅情况。咁啊，其实咧根据医管局嘅资料啦，佢哋喺18區咧都有中医诊所嘅。自旧年4月咧，都为一啲康复嘅新冠确诊者咧提供一啲特别嘅诊疗服务。咁佢哋个服务咧，其实系由出院日期计，6个月之内咧，呢一啲嘅人士咧就可以去预约，咁咧就有10次嘅免费康复治疗。咁啊，根据医管局嘅数字咧，已经有超过5500人咧系得到呢一个服务，不过如果按头先刘女士所反映咧，就系、似乎呢啲服务咧都出现一个供不应求嘅情况。 咁同埋如果我哋睇翻咧，即系有中医参与嘅治疗咧，嗰个个案嘅数目咧，其实如果我哋同翻成个香港咧嗰个染疫总数去比咧，其实嗰个比例都仍然系偏低嘅。咁所以如果当局所讲啦，就系话再想推动即系中医嘅角色嘅话咧，其实都可能要定一啲嘅目标喺度。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跟住咧，听埋李女士嘅意见先。李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你哋，你好， 请讲。 我咧就反映，好似头先位听众刘女士，正正就系咁啦。我哋一屋四人，有3个系已经系失咗业噶啦，失业一段日子噶啦，已经系受感染，而且亦都系受咗隔离，而且康复咗。但系因为我哋依家冇工做。而且啲錢都用得七七八八，同埋我哋知道政府呢個18區呢、這個，我幾乎可以同你講啊，我哋冇嘢做，冇有時間，就係嚟打電話，一日打成接近5个鐘，斷斷續續5个鐘啊，根本係冇一次18間都打齊曬，根本係冇一係就唔通，長唔通，一係咧就係留唔到言。你呢個留言服務已經滿啦，我唔知佢哋係冇清信箱，還是係點啦？總之係我哋係由係。最早嗰個成員咧就係19號打，19號打到呢家啦， 冇一次成功打到。好啦，到我讲返我啦，我呢就比较好彩，我呢就有两间呢就覆我刘祷贤係成功，有两间刘祷贤喎，十八间有两间係刘祷贤。刘祷贤其中一间覆我话我哋收到你嘅留言啦。咁但係好抱歉，我哋个期呢已经去到5月27号啦，你只有5月27号之后再打电话嚟上市啦。你諗下，我十八间嚟到西贡区所有嘅区啊，十八间我都打齐晒，每一日就系成接近5个钟就系打呢电话，断断续续打呢电话，就系专心去打呢电话，因为都冇公开啦，又话唔好又话唔好出去啦，又话乜嘢嘢啦，要市民合作，好啦合作，我哋想根本政府去推呢样嘢，根本就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嘅真系身同感受，我哋正正就系咁样样，根本咧就系杯水车薪，根本用嘅人又多。確確實實，我哋真係想用嘅係根本冇一個係冇有幾多個係根本用得到啊 ！OK， 好啊，多謝李女士反映佢嘅意見。林子欣啊，聽完劉女士同李女士嘅電話之後咧，令我諗起咧，其實政府去提出好多一啲熱線嘅支援服務咧，譬如喺呢一個疫症嘅初期咧，講到一啲居家治療嘅人士譬如可能係需要一啲醫學上面嘅意見嘅支援啊，抑或係一啲物资上面的支援呢，都曾经出现过一些服务的瓶颈，就是说呢 很多时候电话打不通，或者就算打得通呢，个服务都是姗姗来迟，在那个确诊者可能已经居家隔离了7天之后，物资包先送到，似乎这个情况呢是不断重复出现，现在呢市民就反映呢是来到医管局的中医门诊服务上面。 不过呢，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因为现在有内地的中医专家来到香港之后呢，就是再加上就是特首也都在他的层次肯定即系中医药喺今次个抗疫上面嘅贡献咧，就相信政府应该之后都希望会提升翻嗰个服务量啦。因为头先所提，其实十八间中医诊所免费提供十次嘅即系中医复康治疗咧，其实我相信对于头先两位听众咧嚟讲，都系即系好吸引嘅一个服务嚟。咁所以应该会有好多市民都会参与。 嗱，提多一次啦，这个中医门诊嘅特别诊症服务咧，系由确诊者出院日期或者完成隔离起计咧，6个月。内有效的，所以可能暂时还未预约到相关服务的有需要人士呢，都可以留意着这个服务的限期，看看可不可以在稍后时间呢都找到你们需要的服务了。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再谈。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欧游回忆之旅法国第二集，上星期三位主持和大家回忆分享第一次欧游第一个目的地法国的难忘感觉，今个星期会继续和大家谈巴黎 之塔，仲有凯旋门 等等标准景点的难忘故事。 约定大家星期六下午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 榴莲 欧海星 Sino， 欢迎各位听众安坐家中 听节目。 一个是兵，一个是贼，两个把口都势不两立，偏偏行动起来又极之合拍，他们是最佳拍档。港台电视31今个星期周末大电影上映，港产动作经典最佳拍档大显神通，许冠杰、麦家、张艾嘉、铁三角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节目之前，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翠屏南村翠杏楼系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另外，今日沙田新翠村新杰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照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进行检测。林子欣，呢一节咧，我哋就想同大家咧倾一倾有关香港大学嘅赛马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咧。在昨日所作出的一个报告，其实这个中心就在2020年的时候研发了一个预防自杀早期预警系统，它就是透过一些新闻报道的数据，再经过模型运算，去到推算出香港过去7日 自殺的估值的平均數。咁啊，呢一個系統咧係發出咗一個警示啦，就係指出咧喺過去大概係講緊係3月20日開始咧，我哋嗰個風險指數咧就去到一個極高嘅地步，咁就值得大家留意。 而其實嗰個自殺嘅估值咧，即係點樣去計出嚟嘅咧？嗱，咁我望過即係港大嗰個網頁啦，其實佢嘅統計數據咧，即係如頭先高福慧所講咧，就係來自一啲新聞媒體報導嘅一啲自殺個案嘅。咁但我哋知道咧，其實唔係所有嘅案件都會被報導啦。咁所以咧，呢個估算嘅數字咧，就會同一個實際嘅自殺個案咧嘅數字可能有一啲嘅分別嘅。咁佢嗰個嘅即係所謂叫統計方法咧，就係佢會睇即係唔同地區啦。不同年齡的一些個案的分佈，他還會做一些加權和估算，還有去跟上年的情況去做一些對比的。那這個就跟我們傳統去監測一些自殺數據的個方法會有些不同，因為平時我們看過傳統的統計就有一些延後，就是說通常我們統計回那一年的數據，但是這一種呢個估算呢就是一個預警系統來的，就是我們估計即將會即係嗰個自殺嗰個趨勢啊，或者嗰個水平會係點樣？咁但係頭先啦，即係高富慧亦都提到一點咧，就係其實去到3月20日咧，呢一個嘅估算咧就去到一個高風險嘅警戒水平啦。咁而呢個咧系統咧，其實設置嗰個歷史就有2年時間啦。而3月20日咧嗰個水平咧就去到一個即係比較高嘅水平啦，而23日咧甚至係去到一個高峰嘅，咁就係4.05啦。咁就比起咧全年嘅平均數咧1.5。八系更加高嘅，咁相信咧就同即系其实近期嘅一啲疫情系有关系。 嗱，数字偏高系一个现象啦。另外咧，负责研究嘅学者亦都指出咧，当中啊其实长者嘅风险因素咧系再比较高一啲，因为咧根据佢哋按照新闻嘅仔细分析咧，喺呢啲自杀新闻入边咧，其实系以长者咧系占咗最多数啊，咁咧系有40%嘅，并且咧系呢个数字咧比起旧年同期咧系升咗1倍，佢哋分析咧点解长者系会比较高危咧？除咗系疫情令人焦虑之外咧，一啲社交距离措施令到长者咧好难同身边嘅人联系同埋见面啦，以及系一啲恒常长者服务咧因为疫情而受咗，譬如可能一啲系送饭或者护理嘅服务，因为咁样样而受咗咧，都会为长者带嚟负面情绪嘅。咁啊，知道咗呢一个情况之后，到底我谂更加重要嘅系个人啦，以至系社会或者是政府的政策层面可以怎么样及早去介入去避免这些轻生的个案一再发生呢？我们的电话是1872311，如果你想跟我们谈一下关于这个问题，都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谈。这个时候呢，林子欣，我们都请你一位嘉宾，有生命热线的执行总监吴志坤在电话旁边。吴生你好。 Hello， 两位主持你哋好。 系生命热线咧，其实你哋亦都系处理好多来电嘅求助啦。有冇好似今次嘅预警系统入边指出嘅情况咁？可能喺呢个二月尾到3月中嘅呢个阶段，明显咁样见到可能一啲求助嘅个案或者数字系有所上升啦。 都有啊！我哋有一個24小時嘅預防自殺熱線服務啦。咁就呢一段時間咧，2022年嘅頭呢一季咧，比起上年同期咧，其實都我哋接聽到嘅來電咧多咗成50%。咁平均而家每個月都成11000個來電啦，咁樣咁平均每日都有成380幾個，咁所以其實連每即係好多嘅來電咧，都係同即係講緊同疫情有關啦，嗰個疫情帶嚟好多負面嘅情緒啊，咁樣咯。 咁而喺呢一啲個案入面又有冇話好似系統所發現長者係一個比較高風險嘅群組呢？ 如果在熱線服務裏面咧，長者佔的比例咧又真係唔多嘅，咁所以點解我哋機構都特別即係會做一啲外展嘅預防長者自殺嘅服務咧，就係去到上門去到揾一啲有需要嘅老人家。咁當然咧，疫情期間可能未必係做到探訪，但係我哋都會 keep 住去到慰問，即係我哋手頭上嘅一啲有情緒困擾啊、自殺風險嘅長者個案啊咁樣。咁我諗呢段日子對於長者嚟講，都係確實係好難捱嘅一段時間，因為即係。那個 好多嘅即係措施啦，即係社交距離啦，都令到佢哋都同外界都係隔絕啦，甚至即係想同屋企人食飯，可能都未必係咁容易嘅一件事。咁呢段時間嗰種嘅寂寞啊、孤單啊、被嫌棄啊或者被遺棄嘅感覺都係好強烈嘅。咁所以特別如果當佢哋知道自己染疫或者即係驚自己有事嘅時候，佢亦都好擔心究竟應該點做咧？因為對於佢哋嚟講，嗰啲外界嘅資訊未必好吸收得到，或者佢都唔知道應該係點樣做，或者成日都聽到啊，長者係高危一族喎、中咗招就好容易有即係個死亡率好高啊，咁所以佢哋都會好擔心自己會有事，亦都唔想因為自己有事而影響咗身邊嘅人咯。 根據咧嗰、那個熱線嗰個求助嘅情況咧，其實你哋可唔可以綜合到一啲嘅，即係譬如求助數目嘅趨勢咧？因為始終即係個疫情其實都持續咗即係兩年幾嘅時間啦。譬如邊一段時間係最多人求助，同埋佢哋最主要求助嘅內容會係乜嘢？ 其實咧就呢段時間咧，咁嗰、那個明顯嗰個來電關於疫情嗰個困擾咧係即係多好多嘅咁樣，即係之前可能第一二波咁即係都有，不過就相比之下個比例冇咁多咯咁樣。咁我諗對於唔同年齡嘅組別，佢哋都受緊好大嘅影響嘅。譬如年青人可能就係因為即係長時間網課，或者即係佢哋嘅學業都會即係或多或少受到影響啦，即係喺個學習啊吸收上邊。咁特別對於一啲要公開考試嘅考生嚟讲，佢哋亦都系有好多嘅不安，亦都有好多担心，究竟嚟紧会点考咧？或者自己染疫又点考咧？或者即系嗰个前路又好靠个市去到影响咁样。咁所以即系年轻人有年轻人嘅困扰啦，在职人士就固之然就系个经济压力啦，即系嗰个失业嘅问题啊。咁或者特别对于做生意嘅朋友，咁我哋都听好多即系朋友都讲就系话，之前嗰一两波可能都真系挨得好紧要，即系用尽晒啲資源去到處理一啲財務嘅困難，但係去到而家真係捱咗咁耐啦，諗住有好轉嘅時候，點知又再嚟第五波咧？其實嗰個打擊，即係個衝擊都係好大，變咗好多人都係真係受唔住呢個嘅即係打擊啦咁樣。咁而對於啲家庭嘅，咁如果關係好嘅就冇問題啦，但係關係唔好嘅，但係呢段時間可能長期嘅都即係少咗外出，好多時間留喺屋企，嗰種困受鬥，大家個關係嗰、那個摩擦啊，會更加多啦咁樣。咁而對於長者嚟講，頭先都講就係嗰種疏離啊、孤單感啊咁樣。咁所以其實個雪球係越滾越大咯咁樣。咁所以我哋都睇到就係、是、即係第五波疫情係對於即係香港人嘅即係日常生活啦、精神狀況啊，都係好大嘅影響咯。 你剛才就跟我們分析了很多社會不同的階層，我想請教在你們的數據上面那個性別分布又有沒有看到一些什麼啟示呢？因為我留意到在去年九月的世界自殺防治日裡面同一個中心也都公布一些數據，就是說這個年長的女性的自殺數字就是值得擔憂的。在我們新一波的疫情裡面，根據你們分析你們那個 求助個案，譬如性別又是不是一個即會影響人會不會去找求助，或者有沒有這個精神困擾的因素呢？ 都會有影響嘅，因為始終即係性別喺佢個求助嗰個行為上面都會好唔同嘅，因為女性咧相對容易啲踏出求助嗰一步嘅，即係有啲唔開心啊，去揾人傾咧，即係會容易啲嘅。咁但係對於男士嚟講咧，都係有啲困難，可能礙於面子啦，或者可能驚即係其他人點樣睇佢啦，即係影響個自尊心個問題，咁所以咧，其實反而我哋熱線咧就相對男士嗰、那個即係來電嗰個數目都多嘅，咁樣即係比起一般社會服務嗰個比例都多嘅，咁樣咁所以就是、我諗對於男士嚟講，熱線都係一個好適合嘅空間，又唔使見樣，又唔使留啲咩資料，咁佢可以好放心去到將自己嘅唔開心嘅去講出嚟啦，咁樣。咁而對於長者嚟講，就我哋都會特別安排一啲義工去上門探訪佢哋啦，或者電話慰問。咁特別，我諗對於長者，頭先都講，譬如一啲年長嘅女性啦，咁佢哋都好重視家庭個觀念啦，即係好重視同仔女嘅關係啊，或者同仔女食飯啊咁。咁我諗呢段時間真係同仔女 咁難見到面，即係同家人嗰種隔絕咧，其實對於一啲長者嘅女性嚟講咧，我諗嗰、那個即係嗰個打擊會亦都係好重嘅咁啊。 嗯，我哋頭先亦都傾到咧，即係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咧，就尋日發表咗一啲嘅即係自殺個案嘅估值數字啦。咁、就係呈一個上升嘅情況嘅。咁佢哋發布嘅時候咧，都提到一點咧，就係、有時啲新聞報道可能譬如好多係關於一啲即係死亡同埋重症嘅個案啦，都係偏向嚴重一啲嘅，咁可能增加咗一啲長者嘅壓力啦。其實你會建議咧，即係當傳媒或者當局去發放呢啲疫情信息嘅時候咧，即係可以有啲乜嘢改善嘅地方咧？ 我諗對於長者嚟講，佢要去接收呢啲資訊，就因為佢哋都可能用一啲比較傳統嘅方法啦，未必係即係咁快收到，或者可能佢哋嘅吸收能力都需要一啲時間咁樣。咁所以我都即係呼籲多啲嘅即係義工朋友啦，或者可能家人啦，都緊密喺呢段時間同啲長者去到聯絡，咁就讓佢哋即係知多啲，其實外界發生緊啲咩事，或者由一啲信任嘅人話俾聽啊，其實點樣去到令到佢安心呢？因為我哋接觸好多老人家就好擔心啊，染咗疫咁點呢？究竟喺屋企啊，定係要俾人拎去隔離呢？咁樣即係佢哋都好多不安擔心，或者就算收到嗰啲嘅檢測包又唔適用咁樣，咁所以其實真係需要即係大家互相去守望，互相去支持身邊的老人家咁樣咯。咁而對於老人家嚟講，就係、我哋都鼓勵長者就係、都可以主動踏出一步啦。咁就主動去到揾求助。咁其實求助都係個智者嘅行為嚟嘅。咁可以譬如打我哋熱線啦，我哋24小時即係去到願意接聽嘅。咁電話23820000，咁就歡迎有需要有情緒困擾嘅朋友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訴咯。咁 嗯，系啦，咁头先个电话号码系不如重复多一次啊，俾有需要嘅听众可以留意到。 好啊，我哋生命热线电话23820000，24小时服务嘅。 好，剩翻大概一分钟左右啦。头先你提到好多社交疏离啦，咁但系现实上面又真系有社交距离即系措施嘅限制。你会建议即系感觉到可能孤独嘅长者，佢哋即系可以点做呢？ 我諗呢段時間咧，可以嘗試培養一啲新嘅興趣啦。咁可能喺屋企種花、養魚，或者係可能電視機有時都教跳一啲舞啊，即係可能保持身心健康啦，提升免疫力啦。同埋咧就係又唔開心揾人傾訴，或者咧自己都可以成為義工，可以關心多啲身邊嘅人，關懷咧都可以成為自己生命嘅動力嘅咁啊。 好啊，唔该晒你啊，吴志坤，先同你倾到呢度。吴志坤咧系生命热线嘅执行总监嚟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1，18723111。倾紧咧就系港大嘅防止自杀早期预警系统咧指出，近日嘅呢一个七日自杀平均嘅估值咧已经去到一个警戒线嘅水平啊！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本港新增698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数字回落至到7000宗以下，当中有5宗系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表示，现时整体感染数字稍为下降，根据两间大学嘅预测。社區可能已經有大量人受到感染，呼籲未受感染的市民盡快接種新冠疫苗。中心又說，已經出現個案的院舍有100多宗新發病個案，雖然情況有改善，但不是完全受控。連同滯後數據，再多135宗死亡個案，大部分是65歲以上長者。這一波疫情累計7493人離世，病死率是0.66%。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政府快推出平台供有需要的人士登记上门接种服务，现阶段会先透过地区组织的关爱行动接触未曾打针的70岁或以上长者，以及因为病患或者残疾不能够出门打针的人士。他在社交網頁說，當局會首先在一座圍封強檢的樓宇施行為長者及殘疾人士登記接種，在總結經驗和理順接種流程之後，再進一步擴大有關行動。 聂德权实地了解社联伙拍香港医学组织联会的疫苗二家居接种计划，在社联行政总裁蔡海伟的陪同下，到长沙湾幸福村上楼视察接种流程，为政府未来推出的上门接种服务做准备。政府将向全港家庭派发防疫服务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到湾仔伊利沙伯体育馆的包装中心参与包装工作，处理民政事务局局长陈积志亦都有到场。林郑月娥早上在抗疫记者会提到，下个月开始向全港市民派发防疫服务包，要包装350万包，到时将会有大量义工向三毛大厦和乡村等地区的居民派送。公共屋邨和私人屋苑分别由房署和物管公司协助。一名青年遭遇电话骗案，报称损失超过1000万元。这名26岁男子报称收到自称执法人员的来电，指他涉嫌干犯刑事罪行，要求他向指定银行户口转账。事主今个月按指示分多次转账共约600万港元和700万人民币，至到多个本地及内地银行户口。他其后怀疑受骗，今早报警。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交由西区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早上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及干燥。室外气温23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龙尾近你公安位。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近油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一段慢车，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交通都是稍为繁忙的。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马鞍山路和恒泰路交界因为工程的关系，所有的车辆暂时都不能够由马鞍山路近住恩安村左转入去恒泰路，亦都不能够由恒泰路右转入恒辉街，经过整流二份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的关键在于联系国家和世界。 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 70%以上的国际金融机构受访者都认为香港目前是他们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枢纽，而完善的监管和法律制度以及基础设施的配套都是占尽优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林志恩。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收听紧嘅系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咧就系有关港大嘅防止自杀早期预警系统咧，就指出喺近期7日嘅自杀。 估值平均數入面已經達到極高風險的警戒線了。其實我們剛才也都跟一些關注組織談過，講到這個系統裡面指出長者屬於高危群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社交距離措施，譬如說關閉一些民康設施，禁止跨家庭聚會，令到可能有晨運，或者譬如一家人去出去聚餐，或者跟朋友喝早茶等等，這些習慣的長者都會覺得很有社交疏離，因而產生了孤獨感。不知道聽緊收音機的聽眾，你會不會都有這些觀察，或者你又有沒有關心身邊的長者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是怎樣呢？都可以打電話來1872311。現在電話旁邊接通了有聽眾吳女士。吳女士你好。 你好啊。 你好，請講。 是啊，是關於呢剛才那位阿吳生講那些呢，其實一向呢高官呢是不明白長者呢生理的需要啊，或者他們的心理啊實諗緊啲乜嘢啊咁樣啦。就講一樣嘢，因為我係本身係一個做長者嘅義工嚟嘅，咁經常都要接觸長者啦。咁喺呢個疫情裏面呢都有打電話俾佢哋啦。 你見到情況係點啊？ 嗱，其實個情況呢就係話呢，初初嗰陣時呢、這個第五波嚴重嗰陣時呢，佢哋嘅擔心，唔好話即係就算係兩年前呢、這個疫情啱開始嗰陣時啦，佢哋嘅擔心係咩呢？如果呢有子有孫嘅嗰啲，佢又擔心佢哋翻學，咁翻學咧陣間感染咗啦，咁即係咁最得係唔同住，咁啊擔心啲仔仔孫孫咯喎。咁、如果佢係無兒無女嘅，自己嘅，佢又擔心咩咧？我有事，邊個理我咧？咁樣咯。到而家呢個第五波咁嚴重啦，咁尤其最近咧有好多嗰啲建設喺隔離啊嗰啲咧，嗰啲中心咧逐個逐個咁起好啦，咁亦都係洗手間就唔喺裏邊啦。咁亦都有好多人講咧，就話咧，我都有個朋友住過嘅，咁佢咧就啱啱距離得遠，咁行路去洗手間咧都要行15分鐘嘅，佢話。咁但係咧，同埋話照明咧又唔係好光嘅，咁其實唔係個個長者咧資訊都唔係咁咩啊，佢哋都聽新聞啊咩嘅，有好多嘢都。咁沖涼咧，咁其實咧試過有長者同我講就係咩咧，佢話去嗰度咁樣，我其實好多長者咧夜晚咧半夜係要去兩次三次洗手間都唔出奇噶，咁你叫佢點過咧？ 即係佢哋會好擔心，如果要去隔離嘅話都安排。 你知唔知直頭有長者同我講咩啊？如果我中咗，我情願死咗佢啦。 哦，咁就真係唔好有咁樣樣嘅念頭，係。 佢話我去到嗰度都係死嘅啦。咁嗱，站喺我咧對住長者，梗係安慰佢啊，解釋啊咁樣。 係咯，你又點開解佢咧？其實。 其實都叫佢嗱，你肯講出嚟咁啊好啦。其實都唔使咁擔心嘅，萬一咧真係咧，可能你真係中咗啦，咁你係一個人住，未必要去嗰度隔離嘅，等佢安心啲咯。咁同埋我想表達一樣嘢咧，就係話咧，我諗你都知而家未有三座公屋咧係未入伙嘅，就攞咗嚟到徵用咗啦，要嚟隔離啦。咁但係咧嗱。而家又話4月1日開始可以翻嚟滯留喺外國嗰啲香港人啦，咁又預留翻啲酒店俾佢哋隔離啦。嗱，其實我真係唔會分咩人嘅，我淨係覺得係個年紀好大問題。可唔可以咧？就係話，如果你喺外國坐飛機翻嚟，或者係香港人染咗嘅，可唔可以啲年輕啲嘅，就去一啲即係設備都冇咁好啦，即係唔可以話設備唔好嘅，可能洗手間又要行去 即係自理能力要高啲嘅， 分開啲，可能老人家就會去一啲比較設備好啲嘅。 嗰啲公屋啊，嗰啲咧就可能係俾翻一啲長者啦。咁可能你個界限可能係去到65歲有咗個長者，70歲嘅長者啦。咁即係其實一路而家仲有啊，呢兩日又話嚟緊咧，如果咧要檢即係中咗咧，你唔去咧就要罰幾多萬幾多萬。其實你都唔好話嗰啲食用同埋啲長者真係會好驚咯。 OK， 嚟緊嘅自殺率會仲高嘅。 Okay. 其實政府唔改變啦，你還掂嗰啲公屋都係響度噶啦。你點解唔將會突然間個老人家係同埋啲屋企人住嘅？咁又唔同，你一齊入去咁都有人照顧佢啊。可能喺洗手間都有人陪下佢去啊，係咪啊？但係如果佢響翻自己間屋，佢係一個人住嘅，點解唔可以響翻間屋咧？可能啲仔女唔同住，會買啲餸擠喺佢門口。或者佢叫隔離左右嘅，可能住咗20幾30年嘅啦，叫人幫佢買下菜又買嘢。 明白，好多謝吳女士的意見。剛才吳女士都提到在她接觸社區長者的經驗裡面，原來不說真的可能沒有很多人留意對於隔離設施他們進去之後是否能夠、符合到他們的自理的能力呢，照顧的需要呢，原來很多長者都有這個憂慮、根據剛才吳女士的說法就、 嗯、還有可能他們未必是完全接收到關於隔離設施的資訊，這個都會增加了他們的危機感。 其實我們也都、邀請、另一個的、NGO 和我們講一下呢， 以他們前線接觸很多長者朋友的經驗、在疫情之下長者的憂慮或者個精神健康狀況是怎樣呢，現在請他們出來、啊、有香港明愛安老服務西貢及中東九龍區的高級督導主任、崔允賢在電話旁邊的、崔允賢你好、 你好， 剛才就有一位聽眾分享到他接觸前線長者的經驗，原來隔離設施是他們很擔心的一個部分，你們有觀察到長者在疫情裡面他們有一些什麼是會令他們憂慮的呢？ 其實呢都我很同意剛才吳女士去講的、那個情況、我們自己本身呢都很多、我們的社工同事呢在疫情期間，即我想第一次這期疫情呢，其實我想跟之前的疫情有少少不同，因為咧今次咧，我諗個廣泛性啦，都係比較大啦。咁所以咧，其實啲好多電視嘅資訊咧，我諗之前都有講者講開，好多啲負面新聞咧喺嗰個即係喺唔同嘅資訊裏面咧去流傳啦。咁加埋咧長者其實咧喺個隔離裏面咧，即係好多即係嘅措施咧，令到佢可能過往同屋企人見面嘅機會又少咗好多啦。佢而家好多一啲嘅服務咧，包括可能長者中心啦，或者喺佢哋用緊家居隊一啲嘅服務嘅使用者咧，有部分佢嘅嗰個服務量都減少，因為佢哋好擔心，佢哋就算用服務，佢擔心會唔會有啲即係可能服務人員佢係有機會中疫咧，連帶佢自己會惹到咧，或者佢哋去接觸屋企人，佢自己惹到會唔會累到屋企人咧？其實呢啲咧都係好多即係令到啲長者好擔心嘅情況咯。加埋咧好多政策上面咧都即係其實好困擾我哋，譬如見到好多長者都好困擾啦。包括譬如舉個例咧，其實我哋有啲個案就係、是、啊，原來而家嗰個疫苗注射，如果佢哋唔打疫苗，排咗一段時間，一啲老人家咧，原來佢咧到佢有需要，佢真係冇辦法打疫苗咧，佢用唔到個服務，即係唔會俾佢用服務。咁另外咧就啲其實令到咧產生就唔淨止個長者佢好擔心，連個家人咧其實都面對好大嘅壓力。究竟即係嗰個安排可以點咧？咁另外咧，其實最近我哋都收到啲個案咧，有啲長者話而家佢打唔到針，佢去連去銀行都成問題。即係佢可能好多時佢哋透過即係唔會好似我哋後生仔咁，可能話網上理財啊嗰啲都處理到啊，撳下機，佢哋好多時都係用去到銀行去攞錢嘅。咁但係咧，而家疫苗通行證咧，有啲佢真係冇打針咧，去連銀行都去唔到。其實咧，好多時咧，佢哋變咗好多無助感啊，即係好多擔憂喺度咯。咁所以我哋覺得就真係可能即係整個社會都要有個諗法，就係防疫係一個需要。但是呢怎樣可以在個政策裏面都有些長者友善，就是去關顧長者，其實他們擔心的事是可以怎樣我們去幫到他們咯，就不是說一刀切，即是去看即是說防疫就防疫，或者是那個政策上面的事這樣咯、因為我想少少我們觀察到的事、 我留意到有些報道就訪問了一些長者，其實他們都講到他們情緒低落的原因是因為覺得自己照顧不到自己，或者覺得自己沒鬼用樣、但是其實除了譬如一些熱線、或者外展上面來講之外，其實現在一些社福機構有沒有一些方法，譬如可能一些工作方其實是去提升那個長者他自己的應急能力呢？因為我都認識一些長者，可能他們兩個是即系一起住嘅，咁可能其中一个中咗之后，另一个其实根本唔识佢点样应对嘅情况。呢一啲应急能力上边咧嘅提升咧，系即系社福机构有冇系可以？ 有嘅，我谂咧，其实咧，我哋譬如疫情期间咧，嗱，其实我哋都做咗好多即系大量功夫啦。因为好真系我谂社福机构嘅同事咧，其实大呢段时间咧，真唔系坐喺度，大家都好忙。咁、包括可能咧，就系有啲线上啦，即系尽量咧、如果有啲长者佢能够上线。上到網啊，或者係透過一啲應用程式喺手機啊，嗰啲 WhatsApp 啊，咁我哋都大量呢一啲咧， 真係一啲正面嘅信息咧，係希望去俾啲長者。尤其是咧，而家即係夾雜好多啲資訊啊，即係好有啲又係咁，有啲係咁咧。咁我哋咧都好多同事咧都幫手咧係做咗啲 fact check 啦，即係可能係做去確定咗啲資訊咧，去先發放俾啲長者啦。希望咧佢攞到正確嘅資訊咧，減少即係佢哋一個擔憂咯，同埋一啲即係可以方便佢啲途徑咧，點樣揾到有啲求助啊？因為咧好多長者都有表達過咧，好多譬如可能係一啲坊間俾到熱線啊，其實好多時都打唔通嘅。 嗯， 咁好多時咧，佢真係個求助個方向咧，都係揾翻我哋社福機構，揾翻我哋啲社工同事咧，即係再去幫佢咧，即係去攞一啲即係方法啊，啲資料咯。咁有啲咧，我哋見到有啲情緒低落啊，或者一啲嘅長者咧，如果我哋徵求同意，佢都有個信心咧，其實我哋都會安排我哋同事會上去做一啲探訪啊，即係去希望咧都揾到一啲方法幫到佢哋啊咁樣嘅。咁第二咧，其實咧，我諗喺好多我哋自己好多多單位咧，其實喺最近咧都係好我都好同意葉教授咧去做嗰、那個即係嗰個即係分析嘅。咁變咗我哋其實好多單位咧都做緊一啲咧，又可以點樣加強特別咧有一啲即係我哋過往接觸開有情緒嘅問題嘅長者咧，係加強可能同佢聯繫咯，譬如電話最緊要啦。第二，我哋都希望咧係俾到一啲即係實際嘅啲幫忙，譬如啲物資啊、檢測包啊咁樣。咁有啲長者咧，佢哋其實係一啲嘅叫強檢大廈啦，其實都幾彷徨噶。咁好多時咧，就係佢哋真係打電話嚟我哋咧，同時可以俾翻一啲安慰啊，或者嚟一啲實質嘅支援啊，譬如可能譬如有啲物資可以提供俾佢咧，其實都解決咗好多一啲佢哋憂慮咯。咁我自己都呼籲咧，其實咧另一個比較 issue 大咧就咧、是，其實而家真係就算即係社福機構可能係可能一個其中一個支援咯。其實喺社區咧，我諗鄰舍咧，頭先我好認同頭先嗰位即係女士去阿吳女士去表達嘅，其實鄰居咧係一個好大嘅幫忙嚟嘅。咁如果咧，我哋如果知道隔離左右係有長者喺度咧，有時唔係話我淨係望一望佢。如果我煲開湯，我有少少，我哋都攞少少俾佢啦。其實喺呢個時刻咧，對佢哋一個係好大嘅支持咯。即係起碼好似有人去關心住佢，就唔係話咧佢自己一個面對四埲牆。即係一日有好多，其實尤其是咧有一啲情緒困擾嘅老人家咧，佢如果對住四埲牆，又加上咧冇哭啊，我哋所講。咁好容易就聞分一啲咧，頭先即係我哋呢啲好唔愉快嘅嘢咯。其實我哋聽到，我諗社福界同朋友咧，其實都好唔開心呢樣嘢。 OK， 好快最後想問埋咧，因為我諗即係識得主動去求助嘅人士啦，又或者可能佢社會資源比較豐富，一直有你哋社福機構跟進開嘅人士，可能都只係呢啲高危群組嘅一部分。咁對於嗰啲可能佢係唔識得自己去求助，咁一啲身邊嘅人，無論係你講到鄰居又或者家人啦，其實佢哋可以留意有一啲咩警示嘅信號啊，如果有嘅話，就真係要留意呢一個長者或者呢一個朋友有冇輕生嘅念頭，同埋佢可以點樣去跟進或者去幫助佢哋咧？ 其實咧，我哋咧，我諗喺長者咧。如果佢真係有紋身呢啲咧，我哋要小心一樣嘢就係，佢有時咧長者講啊，我好想死有啲咧，有時我哋就係講，哎呀你即係話啊，唔好諗咁多啦，咁樣其實唔係咁理想咯。有時咧佢真係去表達嗰陣時咧，我哋可以真係嘗試去聽多少少佢。其實咧佢點解有呢個諗法咧？如果當即係要話俾佢聽，其實我哋有大好多人咧，其實可以喺幫佢一齊去解決啲問題嘅。咁而咧我相信咧就係其實好多志願機構都 ready。如果一啲老人家佢真係有需要，或者你見到一個老人家有需要咧，即係不妨真係打翻電話去地區一啲嘅長者中心好、鄰舍中心好，或者係一啲即係譬如先講即係之前譬如撒瑪利亞會啊，我明愛我哋自己一啲熱線啊，咁都可以嘅。其實咧我哋咧都有一條。護老者熱線嘅，其實好歡迎咧。譬如嗰啲照顧者咧，佢哋真係有個需要的話咧，其實佢或者佢見到佢自己個老人家有啲佢真唔明白咧，佢都可以打我哋條熱線的。 電話號碼幾 號？咁我哋咧可以俾翻個電話大家，咁咧就3892-0100。其實咧，我哋真係好歡迎咧。譬如啲護老者，如果你見到個老人家，佢真係有一啲同平時嗰個行為或者佢日常嘅情緒好唔同啊。最近可能又多咗話翻，即係可能我又要交低一啲嘢俾你啊，嗰啲咧，其實我哋真係要多啲去關注咯。 嗰個情況，咁可以咧嘗試都聯絡我哋個熱線咧，咁我哋有專業社工咧會同佢一齊去傾下，睇下有冇一齊去揾啲方法啊咁樣咯。 OK， 好啊，好多謝崔允賢接受我哋訪問啦，佢係香港明愛安老服務西貢及中東九龍區嘅高級督导主任嚟嘅。先休息一阵，翻嚟咧，我哋倾第二个题目。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冯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想揾沈广顺核实一啲情况，但系沈广顺非常唔合作。胡雪娥透露，原来冯森派个人嚟找佢哋麻烦。洪小峰认为，一定系冯森派黄鹏嚟故意捣乱。究竟真相又系点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齐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共建共创智慧社区。 讲到智慧社区，当然唔少得节能减排。香港就有 NGO 喺社区层面，甚至基层出发，推动大家认识同埋关注气候变化，实践可持续低碳生活。 深夜一点半 ，FM 92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林子欣嚟到最后一节的自由风咧，就想同大家倾倾社区隔离设施的问题啊。大家都仲记得咧，早前当社区隔离设施比较欠缺，即系好多新的隔离设施未起好的时候咧，政府就征用咗粉岭皇后山村两座的楼宇，以及系葵涌的丽景村入边嘅一座嘅楼宇咧，作为隔离一啲新冠患者的设施。咁不过咧，其实呢一啲嘅公屋咧，都已经是编配了是轮候的人士是上楼的了。咁有议员近日就去信运房局啦，建议当现时社区隔离设施已经足够的前提之下，是不是可以尽快交回这些公屋单位给居民入住？ 因为其实现在中央已经是支援了香港起多了很多社区隔离设施啦。咁同埋我哋都见到现在疫情开始稳定了下来。咁再加上政府亦都宣布了暂时不会做这个全民强检的。咁所以议员呢个观察就是说，是不是可以放回那些设施出来，去给一些原本已经申请了公屋的人士去用呢樣。另外呢，我看到房署都有个建议的，就是因为其实呢政府征用的屋邨呢就不是所有座数都征用的，都还有一些单位是可以编配的，是不是可以这些合适的单位又可以拿出来重新编配给这些公屋申请人呢，也都有个这样的建议。 这个时候呢，我们请来提出建议的议员，有民建联的立法会员刘国芬在电话旁边。刘国芬你好。 Hey， 你好，大家好。 刘国芬，可不可以先请你跟听众讲一下呢，我看到你说收到很多市民的求助个案，他们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当政府呢在第五波疫情爆发的时候呢，咁当时个隔离设施比较紧张啦，咁需要紧急征用咗皇后山村或者係丽景嗰边同埋一啲过渡性房屋作为隔离单位嘅时候呢，咁事实上呢一啲嘅单位呢，有啲已经係即係编配咗出去，有啲准租户㗎啦。咁变咗政府去征用咗嘅时候呢，佢哋会失去咗预算啦，因为佢哋本身已经諗住啊同现有嘅租約咧就滿咗嘅時候咧，就搬過去。咁而家佢徵用嘅時候，唔知要徵用幾耐，咁變咗佢要額外再揾地方去租啦。咁呢個第一啦。第二咧，其實就有啲嘅準租户咧，其實已經將小朋友咧係個學額咧係搬咗過嚟，即係北區呢邊嘅。咁四月又話要復課噶啦，咁但係單位咧又未知幾時可以俾翻佢哋，咁所以佢哋都面對住如果復課之嘅時間點樣送小朋友返學呢，呢個又係第二個問題。咁另外呢，就係因為本身可能都預咗有啲嘅裝修啊，即係要去入伙前去做啦，咁因為徵用單位嘅時候呢又要臨時去停啊，有啲已經俾咗訂金，咁變咗其實無論喺一啲嘅即係生活方面啦，或者金錢方面啦，其實佢哋都係有啲嘅損失嘅。 咁亦都想问一下咧，其实而家呢一啲嘅即系公屋作为一个隔离设施咧，其实佢个使用量上面咧，即系政府有冇向议员提供过一啲数据咧？ 其實我哋嘅數據都係靠一啲嘅觀察啦。咁誒，實際上的確誒，即係當呢、這、一個即係啊，例如皇后山嘅隔離設施剛剛開嘅時候啦，咁誒喺個疫情即係大爆發，都係會比較多人嘅。我哋都見得到，可能有七八成嘅入住嘅。咁但係其實上個禮拜到去到今個禮拜咧，其實已經見得到咧係好疏落嘅啦。咁零零星星，我諗都係得翻一兩成嘅人係住啦。咁而去到即係琴日我再望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可能已經唔再收人咧。咁所以係剩翻係我諗十隻手指都數得曬咧，係有即係著咗燈嘅。 我想问咧，过往政府喺编配社区隔离设施嘅时候咧，有冇话考虑到嗰个染疫者嘅治理能力或者佢个行动条件咧，去到编配嘅咧？因为刚才都有听众打嚟咧，就话啊，譬如长者如果入到社区隔离设施，会好担心嗰个厕所咧就唔系设喺室内，咁就要喺一个照明不足嘅情况之下咧，要步行好远嘅情况。咁佢认为喺呢个时候咧，保留公屋作为一个隔离设施咧，就有佢嘅价值啦。有冇呢个考虑喺度咧？ 我哋都明白到咧，即係當然啦，嗰啲社區隔離設施，個設備越齊全啊，當然會好啦。咁但係我哋見得到咧，其實而家嗰個喺即係可能唔同嘅方艙醫院又好啦，或者喺中央援建之下有啲嘅社區隔離設施，咁其實佢嗰、那個即係設備都係唔錯嘅。咁而其實都會喺入邊。有一啲嘅人手啦，包括義工咧，佢幫手照顧住啲人嘅。咁而其實作為公屋嘅話咧，係真係因為唔少人咧已經係即係等咗好耐。咁有啲同我講咧，其實等咗即係八年左右嘅時間咧，好難先即係派到個單位俾佢哋。咁而家令到佢哋嗰個即係預算係一下子咧係即係令到佢哋可能要延遲咗啦。咁如果唔早啲公布俾佢哋睇咧，其實佢哋都好難再去準備咧。其實即係好忐忑嘅個心，所以我自己認為咧，應該係如果喺嗰、那個社會隔離設施咁充裕嘅情況之下咧，應該盡快將一啲公營房屋嘅單位咧係恢復翻俾市民上樓嘅。 OK， 最後一分鐘啦，因為好多專家都估計咧，即係疫情咧有可能會迎嚟第六波嘅反彈啊，特別係嚟緊又有公眾假期啦，見到市民出行嘅情況咧，亦都係活躍咗。你認為雖然你頭先提到可能係盡快俾翻出嚟係會好啲，有冇需要再觀察埋？譬如可能四月、五月嘅情況真係穩定咗啦，先交翻出嚟咧？ 我自己睇咧就其實都開始見得到咧，可能似乎政府有啲部門開始搬緊啲嘢出嚟啦，咁似乎有啲退場嘅方案。咁我自己見到，如果即係一號咧，政府咪實施有啲飛機可以飛翻嚟嘅，啱唔啱啊？咁如果係可能跟住四月五號咧，就係即係清明嗰啲假期啦。咁如果其實過咗四月一號、四月五號呢個即係階段嘅時候，如果都冇爆發嘅時候咧，我相信疫情咧係比較穩定，亦都唔會即係點樣反彈。加上政府本身喺四月二十一日都有個復常嘅時間表， 所以就應該交翻出嚟啦。唔該曬。